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到咗 Happy Friday 呢个周末，我要增肥，我系小张张。 到咗星期五啦，好期待，好期待，好期待！极短片，我系小睿睿，交俾你。 极短片，迷离故事。噔噔噔噔噔， 得得得得得。 我有个朋友，女士嚟嘅。咁佢啱啱咧就买咗层楼，终于啊装修好晒啦，然后就搬去住啦。但系佢听人哋讲咧，个地区咧好似有啲唔干净嘅嘢。其实佢谂下，平生不作亏心事，唔紧要啦，唔惊啦。第一日搬入去啦，嘣嘣嘣嘣， 可唔可以加嘣嘣嘣嘣？唔关事啊，呢啲 唔系个心跳， 你系嘣嘣。 你唔好，你唔好打断佢话病， 我真系顶，我忍得好啦。 点啊？嘣！ 佢又咳， 系嘣嘣， 哦嘣嘣， 嘣嘣嘣，你系心跳啊嘛，系嘛？ 系啊， 哦，嘣嘣嘣嘣，系佢平时嗰啲嘣嘣，唔系呢啲，唔系，你系嗰啲嘣嘣嘣嘣。 咁于是咧，哇！佢夜晚都整好晒，准备瞓觉，突然间听到走廊有啲。有人行过的声音，突突突突咁样，着拖鞋啊！嗱，呢个真系突突突突，嗯，冇嘢啊！突然间又有，于是咧，佢走去嗰个防盗眼嗰度装下啦，嘣！成条走廊黑掹掹，我觉得冇理由啊！嗰度走廊灯光火着嘅， 公共走廊唔好意思， 公共走廊即系屋企嗰啲走廊。唔理啦，冇叫 屋企点会公共走廊？你我意思系门外边、 啊，外边嗰条走廊。 你冇查断佢啦，你咪一样查断佢。 我顶佢唔 过买咯，听嘅听众都系一样嘅啫，明唔明？ 我快少少， 你听唔到佢哋都快啲啦。我落车啦，要 我入入笑啦，呢个好笑。 入 lift 啦。 于是佢又再唔理啦。咁突然间又有脚步声， 嘣嘣嘣嘣。 脚步声啊，突突突突，佢又装下啦，但系咧条走廊又系黑掹掹嘅，于是一开门，你知唔知见到啲咩？条走廊啊，灯光火着嘅，觉得奇怪，点解会咁嘅咧？唔理啦，嘣，闩门， 又 咗去装下啦，又系黑掹掹，死啦！发生咩事咧？于是佢成晚就好唔安乐，瞓第二朝。佢叫下边嗰啲看更上嚟，佢话：喂，你个走廊到底咩事啊？又有脚步声，啲灯又成日熄嘅。我一开门，佢又有灯；我一闩门，喺个防盗装出去咧就黑掹掹。嗰人话：冇理由噶。好嗱，我依家响里边，你装我睇下见到啲乜嘢嘢。那个女士行我出去一装，喺个防盗眼一装，哇！你知唔知见到啲乜嘢啊？ 见到啲咩？ 见到个有只眼睛喺度啊，好惊！原来成晚有人夹住我，跟住个 security 就话俾佢听：小姐，留意下呢栋门。嘣！你知唔知佢发现咗啲咩？ 有人跳咗只眼喺佢个防盗眼度。 唔系，佢个防盗眼装错咗，里边装咗喺外边，外边装咗喺里边。 我笑你的反应， 我想割凳， 我笑你的反应， 冇啊，冷静啲。 如令你极难过，弃你远去，却要先把你心打破。别正中 ，You just give me a call， 找我，找我，随时随时随地致电寻我，我会快快驾驶蝙蝠汽车经过，别绝望。晚生好似落河，要载你去定海的星云，轻轻的震音。世界太美好，不需要消沉。要载你去看镜中的你， 郭小林讲嘅呢首《爱情蝙蝠侠》开始，我哋今日星期五嘅节目啊，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今日十二点，冇错，天气又系唔稳定啊！ 来吧，自恋寻我，我会快快驾驶蝙蝠汽车经过，别独坐，否则只会越傻。要在你去听海的声韵，清晰的震音，世界太美好，不需要先寻。要在你去看镜中的你，多优点也够真。你处处夹等，再自恋变，要扣分。I am the bad man of love. I am the bad man of love. 用尽我心，以破你心。I am the bad man of love.服务救生，断绝泪痕。 Hello， 呢个系电话录音，我系爱情蝙蝠侠，我而家出咗去，请你留低你嘅姓名同埋电话号码，我会尽快嚟抢救你嘅心。啊，暂时听下蝙蝠音乐。 I am the bad man of love. I am the bad man of love. 用尽我心，以破你心。I am the bad man of love. I am the bad man of love. 服务救生，断绝泪痕。 爱情蝙蝠侠晚十点二十分，早晨早晨，听呢个风骚爆人，今日有点唱嘅时间，咁嘅时候可以打嚟1872388。 冇错，十二点半接听大家电 话。今日亦都有车路的士，哇，讲啲劲车， 劲车，贵车，超跑嘅，佢哋有车坛快讯嘅。 阿乔乔真系犀利啊， 越嚟越犀利。 咩车？总之有碌冇碌，佢都讲过嘅。 你谂下，连电车佢都讲过，佢迟少少会再系乜嘢，佢都会讲。飞机又知， 依车唔知讲过。 玩具车讲过， 玩具车佢都会讲。 玩具车可以好贵。 我知啊， 人哋嗰啲即系啲咩即系啲船嗰啲， 你有砌噶，你有砌过呢啲噶，系咯， 系啊，好玩啊！ 我唔记得，我记得你玩过棒棒啫，你都玩过车嘅咩？ 有，佢有砌，佢又买咗，但系佢冇砌啫嘛， 系，买咗砌咗噶啦，其实佢买咗佢当系咪啊？ 你唔记得咗啊？ 我记得， 有砌嘅， 有啲有砌，有啲冇砌， 冇砌嗰啲其实咩意思咧？ 你个款嘅车我买咗一架， 我个款 绿色噶， 而家嗰架 系啊， 四驱车 啊嘛，四驱车 啊，系啊，我买一个绿色。嗯、是啊，我想砌完送给你。 好啊，多谢，我喷翻白句。 砌到先啦，唔好砌错。 唔会砌错，好简单。 你俾我自己砌啦。 诶，又好啫。 系啊，送俾我自己砌。 星期一落俾你， 摆翻个车 度。你同两小猴子一起砌。 一于咁话。 我又要。 唉，嘥气。 我又要。 真系。 我又。你买个 B B 车俾我。 谂住星期五开心心嘅，呢个整蚊 我。 我又要，你真系。 你有边人唔肯啊？我同你讲。 咪就系啊。 我终于明白你吻我同我 吻嘅，四五四十五十。 喂，嗱， 加埋就一百。 有个讨论区讲，嗱，吻一样嘢咧，其实都市人咧唔需要咁吻，但系有啲嘢咧唔知点解咧，叮一声就会吻噶啦，嗬。咁有个人咧喺啲讨论区就话啦，有一日咧茶餐厅，嗱，其实佢系喺度闹紧嘅吓，佢就话茶餐厅咧，佢叫茶餐厅，你觉唔觉得好忙噶？好多时都 嗬，即系嗰啲伙计咧系好忙噶。 我去嗰啲茶餐厅咧，你净系落 order 你都要等， 系啊， 系你唔好话等佢。嗰碟嘢你等落 order 咧，佢好忙啊，要咩啊？寫又去嗰邊， 喂， 即係嗌嚟嗌去啦咁樣。咁咧，嗰個人就話見到阿姐咧幫人落緊，譬如幫馬小強落緊啦，佢好心急啦，佢就嗌出去：阿姐，我要乜乜乜。咁啊，講咗啦咩芝蛋治啊、熱奶茶咁樣。阿姐冇睬佢， 梗係唔睬佢啦。呢頭做緊嘢，咪咯，嘥氣。 你文化係咁噶， 咪係咯，搞完一台又一台。 同埋佢描寫咧，就阿姐咧咁啱背脊得住佢， 係咯。 咁佢做咗一樣嘢咧，啲網民都話你係絕對。唔应该嘅，佢真系拍阿姐膊头咁样， 最着忌啊呢啲嘢， 唔好意思攞出嚟讲， 阿姐就发脾气啦， 闹佢啦。 喂，其实咧男士咧，我自己觉得啦，撇除所有咩环境、咩地方、咩目的都好啦。 唔好掂人啊！即系男仔唔好掂女仔嘅膊头或者咩都唔好掂。 系啊， 即系我觉得好好似好冇礼貌、嗯。你会唔会觉得噶？ 你唔会觉得呢样嘢唔关事嘅咩？ 两样嘢 叫做男女唔可以掂。 两样嘢， 两样 嘢。第一，其实人落紧单，你就落埋先啦，冇咁细。第二咧。我覺得陌生嘅人咧，即係始終你就説嘢落去食啫，都算係陌生人啦。 係 唔好掂女士嘅膊頭， 真係唔好掂呢啲就真係唔掂得啦。 兩樣嘢 望下好啦，係嘛？ 望都 OK， 揾諗下好啦。 係啊，但係你唔好流口水， 又或者唔好猥猥瑣瑣咁望。 你流都唔緊要，你唔好攞條脷嚟。 咁我問你啦，阿李麗陽，如果有個唔識嘅男人，無論咩原因都好啦，拍你膊頭，你會有冇咩感？ 唔高興。 睇下靚唔靚仔咯。 哦，如果我拍咧， 睇下靚唔靚仔咯。 我拍。 喂，講真嘅喎， 係 啊， 雖然成日都喺度講緊咩啊，你唔可以咁樣諗。喂。真系嘅，你問心 係啊，猥猥瑣瑣你就覺得好討厭。 你好簡單嘅啫，即係譬如可能嘅就係你過嚟拍我，同阿 Brian 過嚟拍我，已經有兩反應啦。 我知啊， 講啫。 所以我捉住你嘅手啊，唔好拍，唔准拍。 兩回事嚟噶嘛，係啊。 甚至有啲人咧，對於拍膊頭咧，有好多嘅傳聞啊，話咩拍色眼燈啊，又話唔老禮啊等等，咪更加唔好講嗰啲啦。 我想問係咪個男士自己又上網投訴啊？ 其实佢就系话呢间餐厅，佢又都唔会帮衬，佢纯粹系一个发泄，同埋即系叫做公审啫，系啦。 唉，算啦，其实我真系都呼吁下啲人咧，即系做啲有聊啲嘅嘢啦， 有建设性啲嘅。 呢样又投诉，嗰一千蚊，为咗个一千蚊咩？送唔送俾个女朋友买嘢又投诉，即系大家我觉得即系正能量， 开心。 唔系，又咁讲，你会唔会觉得一个就系其实大家都好得闲咧？ 系太得闲 啦！你好得闲，你先会将呢啲咁无聊嘅嘢系嘛，就拎上去哇！你估你好容易噶？你都要打好多字去话俾人听个经过系点样？某年某月某日，我又喺边度？跟住咧又叫嘢，跟住佢又搵个半只得俾我。喂，即系呢啲咁嘅嘢，我觉得系要好得闲嘅人，你先至会咁样用咁多气力去写篇。嘢去公审人哋嘅， 啱啊！ 再加上到最后尾嗰阵时 候，得唔到自己想要嘅结果， 又要俾人哋闹，下边啲 comment 睇完之后又唔开心， 即 系我唔知道成件事揾嚟做乜嘢。 就佢话俾个女朋友听，谂住帮佢出气咧，个女朋友话你好黐 线， 就系咁噶，系咪？ 因为真系问心，所有嘅嘢嘅话咧，你将佢嘅就系影一张相也好，或者你写一篇嘢也好，系咪？你摆上去啲 social media， 你为咗乜嘢？ 嗯，希望得到人哋嘅 認同，人哋嘅注目啊嘛，人哋嘅關注啊嘛，係咪？或者人哋嘅認同啊嘛，或者佢就係得到人哋嘅讚賞啦，應該咁樣講係咪？係有個目的嘅，係一定有個你想達到嘅目的噶嘛。咁我覺得佢就係做呢啲咁嘅嘢嘅人本身都已經好閒噶啦，即係好得閒你先至會做呢啲嘢。 我都覺得係啊，係 咪先？你睇啲日理萬機嗰啲，你會唔會得閒無端端你見到邊個 會 就係啊？我今日食咗一個。扒咁 即系你即系你去茶餐厅，你唔高兴咪算咯，唔去就 就算你唔帮衬，咪唔帮衬 咯。你使乜讲俾我知啫？ 咁多嘢搞 唔需要咯。 世界上嘅唔开心嘅事情由佢啦 ，Let it be。开心心每天三小时陪住我哋风骚范嘅 啲时间，乜嚟做啲有意义嘅嘢得唔得？ 我都觉得系啊， 我哋都嘥咗时间讲呢件事。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And in my hour of darkness, she is standing right in front of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let it be. Whisper words of wisdom, let it be.And when the broken-hearted people living in the world agree,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For though they may be parted, there is still a chance that they will see, there will be an answer, let it be. 同舊歌 Let It Be， 我哋有 Beatles 嘅呢一首歌曲。時間大到10:29，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雷暴警告今日仍有下到12:00，天氣不穩定，間中有驟雨同埋狂風雷暴，雨勢有時會頗大。 There is still a light that shines on me. Shine until tomorrow, let it be. I wake up to the sound of music. Mother Mary comes to me, speaking words of wisdom.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在上午10:3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西九文化区资金链预计2025年3月断裂，管理局向文化体育及旅游局提交改善财政的具体方案。有消息话，方案内容包括容许出售住宅业权。立法会议员林小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西九文化区大约85万平方米面积中，除了30.5%-40%规定兴建文化艺术设施之外，有20%可以用作发展住宅物业，剩低是发展办公室和酒店。但是他说，目前全球办公室和酒店经营都困难，如果可以将部分商业房地产项目改作发展住宅，相信可以解决西九财政燃眉之急，吸引力强。至于发债，他认为非长远之计。邮轮海洋光谱号听日再度访港，将会搭载4500个旅客。的士车行车主协会永远与会长吴坤成说，当局和的士业界代表已经开设通讯群组，将旅客的相关资讯通知业界，暂时运作顺畅。吴坤成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通讯群组有10多个的士业界组织的代表，当知道有邮轮泊岸，署方会预早一日通知业界，会提示有多少旅客，当中有几多是外国游客等，令到的士业界通知更多的士去到码头接载旅客。他说近日最高峰的时候有过百架的士在码头营运，直到旅客已经接载完毕，署方亦都会再通知业界。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份调研报告指出，司法实践存在寻衅滋事罪犯化倾向，将指引地方法院准确适用那个罪名，审慎处理信访、上访引发的寻衅滋事案件。人民法院部日前刊登调研报告，指出寻衅滋事罪的认定存在5个问题。首先是难把握被告主观动机，其次是对违法信访行为能不能够以寻衅滋事罪处理认识不一，第三是因为边界不清导致容易被犯化适用的倾向明显，第四是与其他相关罪名的区分较难，最后是行政违法行为和刑事犯罪衔接不畅，容易导致行政违法行为被拔高为刑事罪处理。报告建议要加大对寻衅滋事案件的审判指导，以司法文件或者典型案例的形式指引地方法院准确适用该法律。美国夏威夷毛伊岛山火造成至少111人死亡，被指应对不力的毛伊县紧急事务管理局局长安达亚以健康理由辞职。 安达亚被指未有在山火肆虐的时候启动灾难警报而备受批评。他日前解释，警报主要用于应对海啸，公众过往接受的训练是当警报响起的时候到高处地方躲避，若果当日响起警报，他担心民众听到之后反而会逃到起火的山区。无医院院长比森说，由于当地面临严重危机，他和团队将会尽快任命继任人选。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82%，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同埋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中午12点，黄色工作暑热警告亦都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204点，跌121点，总成交金额36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8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92点，跌5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71元，跌1.7元，腾讯控股330.4元，跌2.4元，恒生中国企业64.32元，跌5.8元，友邦保险70.15元，跌4毫，中国平安46.6元，升5仙，阿里巴巴88.75元，跌1.35元，南方恒生科技4.016元，跌8仙，京东集团134.8元，跌3.8元，美团131.9元，跌7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7元，日元145.54元，瑞士法郎0.878元，加元1.354元，人民币7.28元，英镑对美元1.276元，欧元对美元1.089元，澳元对美元0.642元，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元。日经平均指数报31565点，跌60点。港金报1768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3.22美元，卖出189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区流浮山嘅深湾路近住西面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流浮山道咯，去翻深湾路回旋处咧就挤塞，咁亦都影响到天影路左转去天华路落翻流浮山道咧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天瑞村也，咁重复多次啦。就是流浮山的深湾路近住西面回旋处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流浮山道啦，去翻深湾路回旋处嗰度咧就挤塞，咁亦都影响到天影路左转天华路入翻去流浮山道咧就挤塞，龙尾去到天瑞村噶。咁喺九龙区，由于要清理路面障碍物，新蒲岗嘅仁爱街、富源街、介乎锦荣街至到富源街嘅一段显庆街咧都系需要封闭，咁而喺一带咧都系车多。就是由于清理路面障碍物啦，新蒲岗的仁爱街、富源街、介乎锦荣街至到富源街的一段显庆街啦，都是需要封闭噶，咁一大车多。在港岛区，较早前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的坏车咧就已经拖走咗，咁而家车龙咧排到去和富中心噶。就是东区走廊东行去柴湾方向，近住东港中心的坏车咧虽然拖走咗，车龙未消散啦，排到去和富中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去到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山道，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着平石村一段挤塞，龙尾星河名居。 亚皆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洗衣街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坑口的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车龙就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繁忙，龙尾在香港体育学院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将军路宝康路宝顺路上德村、车公庙路田心村险径。咁而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咧现正生效噶，天雨路滑，揸车朋友请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的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是夏冬的最佳拍档。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的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全港有近600,000人每日吸烟，烟害仍然影响我哋每一个人。唔想出街，成日都闻到二手烟味；唔想有糖果味同五颜六色包装嘅烟仔引你嘅仔女去试；想有啲方便又有效嘅戒烟方法帮屋企人戒烟。活力健康无烟香港控烟策略公众咨询已经展开，喺9月30日或之前上 tobacco-free.gov.hk 提出意见啦。 做人真的不容易哦，如果能够做到是一个快活人，就梗是风骚啦。啊，香港电台有三只风骚快活人哦，哎呀，真的恭喜贺喜啊！我是林建明，大姐明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风骚快活人。 冇错啦，继续我哋嘅风骚快活人，记得今日点唱时间咧，有网民咧喺呢个网上面可唔可以点唱？可以嘅，到时候帮你读出啦，好嘛？ 1872388， 系电话就号码啦，吓就留翻12点半帮你读出嘅。提提大家啦，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悬挂，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已经10点半开始悬挂噶啦。雷暴警告到今日嘅12点，即系天气会不稳定， 出边黑晒啊，落紧雨啦。 冇错，落留意啊。好啦，咁啊，有时咧，关于即系嘅雇主啊、雇员咧，好多咧嗰啲叫拗撬咧，都几千奇百怪。早前呢几年呢咪有一样叫 work from home 啦，即係屋企返工啦。有啲人都话啦，其实 work from home 係好定唔好呢咁样。 唔好。 即係好多讲法嘅。有啲人就话梗係好呢，你又悭返搭车逼车嘅时间，你又唔使出面食嘢同人哋等位，咁又好嘅。有啲人梗係唔好啦，一起身就係返緊工，即係个感觉好似将屋企变咗公司咁样。 我觉得可以灵活处理嘅。 我唔鍾意。 即係如果你觉得屋企真係有啲事呀，或者你个带老人家去复诊呀诸如此类，我觉得可以酌情处理。 其实我唔系，佢唔系，即系 work from home 你觉得好定，即系因为大老人家复诊 系啊，诸如此类，唔系你灵活处理咪得咯，你好难一刀切话好或者唔好。 好啦，嗱，总之呢个咧就发生澳洲啦，咁有个女仔咧就 work from home 嘅，咁啊。但系咧，佢最近俾人炒鱿鱼啦，因为咧公司咧用嗰个远程监视个系统咧，我唔知佢点样可以监视到啦，就话佢咧一个钟头佢嘅电脑键盘咧只系揿咗54次，觉得佢系冇做过嘢或者冇乜做过嘢咁样，呢个系咪好笑？超好笑啊！即系有时老细嗰个角度 AI 嚟去 check， 个老细个角度就系、是、喂。你一定冇做嘢啦，可能佢嘅工作系需要用电脑嘅，同客户联讯又好，咩都好啦。咁所以佢以佢嘅键盘嘅按动次数嚟划定佢系冇尽力去做嘢。诶，咁仲有冇？嗱，咁个公司可以咁讲啦。咁佢就上诉啦。咁去到法庭咧，法官都判个公司系得席，即系话最后咧。人哋都認同佢係應該被炒嘅，咁咯。咁我覺得咪即係幫呢個僱員咧，即係好似響起一個警鐘喎嚇。原來咁樣都算係冇做嘢，即係例如嗱，有時你有冇留意啲公司坐喺度係咁打字嗰啲，未必做緊嘢嘅喎。 係啊， 係咪？即係咁講電話又未必唔係做緊嘢。 但係老闆中意咁噶嘛？ 係啊。 即係到今時今日，其實雖然有各式各樣嘅工作嘅方法、又或者好可能你講緊有啲嘢可能喺一啲 WhatsApp 你答咗就已經 OK 啦，又或者你講緊嘅就係話你 work from home 都可以嘅年代，雖則係咁樣啫，但我覺得嘅就係大家嘅一啲概念啊，又或者係一啲既有嘅黑板形象嘅話，其實係未變嘅、老闆都係中意你坐喺度，俾我見到你，仲要就係喺你面前度扮得好勤力做緊嘢， 辦公咯， 個人要喺度啦，個人要喺度啦。佢唔喺度嘅時候嘅話，其實點解佢要用一啲咁嘅嘢要去監控究竟你有冇做過嘢咧？其實佢都冇安全感咯。 係啊， 即係作為僱主嘅話都冇安全感咯。佢一定要有一啲嘢嚟去睇你真係咪做緊嘢咯。所以其實嘅 work from home， 如果你咁講法，再一啲咁嘅感覺上嘅話係唔 work 嘅。因為你老闆都冇信心。 啱啊！ 我自己系咁睇，我自己系咁睇，系 咪？唔好 work from home 咯，全部翻工咧。 唔系又唔至于系咁，即系我只系会觉得就话好得意啫呢一样嘢。虽则你话可以有呢种咁嘅方式嘅话，但系老板都系中意见到你翻工嘅， 同埋咧 想买你嘅人喺度嘅，你明唔明？ 买时间， 同埋买你嘅人啊， 成个人系啦，即系觉得你做紧嘢，但又等于咧嗰啲卖衫嗰啲啦，冇人入嚟，你系咪唔使做嘢？又未必噶，我听埋佢哋都要咧执下衫啊，挂嚟挂去啊，可能拎出嚟又。唔知道做啲咩？如果你就咁坐喺度等客到咧，可能个老板都觉得喂你好懒、 你呢样嘢已经错啦，就系我听一啲朋友讲过，佢系唔可以坐啊， 唔坐 系啊， 冇客都唔可以坐，唔、可以坐，甚至乎佢就 系 唔可以俾佢觉得好撇住咁企喺度，唔可以。 佢哋需要必经， 必经必经咁样，你要企喺度，即系随时你有一个感觉，你会觉得就系话，即系你 系 好精神奕奕地去冇客咯，系拍乌蝇应该咁样讲，系啊，所以其实佢哋好惨嘅， 就算系乌蝇嬲埋你。唔准拍， 都要好优雅咁 拍。 系真系，我知嘅。但我真系成日觉得呢啲咧，其实几唔人道嘅。虽然咧都会系一个几惯常嘅 practice， 就系都冇客，都要好似你所讲，开开心心、精精神神企喺度。喂，十分钟得啫。如果你五个钟、六个钟都系冇客，你都系要咁样，真系好违反人嘅嗰个正常嘅状态噶嘛。 其实我系唔明嘅咯。我谂相信就系，如果你作为主管或者你作为一啲比较高层嘅人嘅话，其实你都挨过噶，系咪 啊？ 即系你都尝试过系会咁样嘅情况嘅时候，但系点解个个一升咗上去嘅时候，我就会忘记晒自己以前其实都受过呢啲咁样嘅，即系咁样嘅嘢系唔会改嘅咧？即系你讲紧嘅一种就系职场上面嘅文化，应该系好耐、好耐、好耐、好耐嚟积累以嚟噶嘛。但系你似乎发觉嘅就系话，总之一做咗老板嘅话，就系咁噶啦，系嘛？佢就会有冇做嘢，有冇交嘢俾我，有冇翻嚟？ 点解坐喺度？ 我坐喺度， 点解唔喐？ 咁早收工？点解系咁样嘅咧？佢做完啲嘢咪算咯。 你哋未做过零售啊？嗬？ 未， 我做过嗰阵时就喺嗰个屈人子嗰度咧，喺海防道嗰间咧，我负责卖卡噶嘛，最闷嗰个部门啊。咁有个女仔都话我，喂，你搵嘢嚟做啦。咁啊，搵咩做啊？因为嗰时僆仔唔识，佢话嗱，你见到有啲人掹咗张卡，咁有啲吉咗喺度，你自己喺柜桶嗰度抄翻出嚟补翻上去。 但都唔补得咁多， 系啊，我一样，即系唔系好多人买卡，根本就唔好多人买卡。咁我就咪补咯，补又冇乜所谓。即系补完之后，咁又点咧？跟住佢又话你拍翻齐去，我又拍翻齐去啦。 嗰个系边个嚟噶？嗰个 即系我 senior 咯，即系我上司系啦，即系个部门佢话事嘅。 不过都系叫好人嘅氹，即 系 提你啫。 后来咧，我就调咗去呢一个玩具部啊， 好啲啦， 玩具部。咁冇嘢， 原因 係 乜嘢啊？即係其實俾你試下做唔同嘅部門嘅啫。係 啊，因為佢嗰個男仔賣卡都係冇意思嘅，即係嗰幾張卡 係真係冇乜意思，卡真係冇乜意思。係 啊， 我可唔可以求其掉喺你一邊啫？係 啊，係 嘛？ 係啊，啱啊，嗰時啱去佢街啦，跟住佢話：，你去玩具部啦。我話：，玩具部你學玩嗰啲遙控車，因為有時有啲 要教啲客玩。 係啊，你要教啲客玩呀，入電都識入啊，真係有人唔識入電嘅。即係嗰啲北心電咧係唔識入嘅，即係政府 好啲啊！咁你 喺 玩具部 係啊，咁 又玩爛喺玩具你 冇，我又真係玩佢啲遙控車，我又覺得好啲。如果冇嘢做咁企喺度咧，其實 好 辛苦 啊！係啊，冇錯，同意同意。 係啊，真係所謂揾啲嘢做咧，其實真係要你自己執生嘅啫。即係你玩車，其實你嘅工作你要熟。 你起碼知道嗰啲電芯冇電芯，你去邊度攞嚇？或者你點樣去架車壞咗？係 嘅，因為你做銷售嘛，係咪？你對個貨品你自己都唔了解，你點 架車有幾多壞？解釋咪示範俾佢咯，諸如此類咯。但係做零售係真係你必須要高度集中精神嘅。 嗯，辛苦地工作緊嘅朋友們，向你致敬。好啦，嗱，提提大家，一十一點鐘之後，我哋一有你又知唔知嘅？我哋今日有兩三位嘉賓，兩位嘉賓嚇，咁啊都係有好特別嘅資訊同大家分享嘅，留意留意。 世间怎想你，其实我说你已经够完美，前人每次刻意地回避，明白你眼里的忧与喜，我很清楚世间终于有天欣赏你，期望你信我，我总有道理，想飞更不可泄气，全情投入来爱你，而无论任何天气，一起如阳光变骤雨，担当一位爱人，亦担当好一个知己，全情投入来爱你，而无论任何天气，一起连人生也绝美，花些心机再营造惊喜，若心爱不舍不弃。总看着你，全凭爱，最苦也是甜蜜。凡事可不可一起处理？全情投入来爱你，而无论任何天气。 网上情缘，是情是语也是处境。在漫漫人生路，我们都希望碰上一个好天气，可以行得更快更容易。但人生就好像天气咁样，突然而来的大雨坏了心情，亦都没办法再前行。虽然是这样，但总算可以感受到不同的风景。正如每个季节都有不可取代的美景，每一种天气亦都是人生不可少的部分。晴天固然是碧空如洗，白云如水，不过阴雨连绵的时候，可以在自己的天地想想心事，发发呆，为自己的愁绪烦恼找个出口。人生本来就是有情有雨。 谁暗示，谁能像我明白你？不管那时骤雨下，此时爱在一起。 网上情缘，好多人经常话初恋系难以忘记，想忘记又忍唔住想起。其实人怀念嘅唔系初恋，而系嗰段时间嘅自己。假设你哋真系喺埋一齐，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之后又会点？为细路仔，为架车，为间屋，嗌交。话唔定七年之痒都挨唔过。再讲几十年之后，初恋嘅佢，初恋时候嘅你，样子同性格可能都不复当年。怀念初恋，其实只系怀念嗰段时间嘅佢，嗰段时间嘅你。 喂 AI 播放一啲令人开心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风骚快活人》。 喂 AI 播放啲喺唔开心嘅时候听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 喂 AI， 唔该你播放令人轻松嘅电台节目啊！ 好嘅，即刻为你播放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阮仲阳主持嘅《风骚快活人》。 喂，有冇搞错啊？乜都系听《风骚快活人》嘅。 《风骚快活人》系一个有资讯、有娱乐嘅节目，无论乜嘢心情都啱听噶。 大家好，我系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系最风骚嘅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系完成咗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嘅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的《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是姜浩文。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下午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啦，风骚快活人未继续以下嘅环节之前，必须要同大家讲个天气先吓。而家天气咧非常之不稳定嘅，雷暴警告有成啦。今日中午12点，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悬挂。新界北区嘅雨势系特别大，录得或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嘅大雨，或者会出现严重水浸，所以大家留意住啦。电话号码18723888，喺一阵间12点半后就可以点唱。靓妈而家等紧你嘅电话噶啦。你又知唔知？介绍我哋今日两位嘉宾，分别来自圣雅各福群会嘅有， 我哋要欢迎嘅咧就系来自呢个圣雅各福群会嘅 Nicky 啦， 安宁服务嘅计划经理啊吓，包括咧就系有 Nicky 再加埋 Eric 嘅，欢迎晒两位， 欢迎两位， 大家好。嗱，先要同大家要介绍一下嘅就系，其实咧我哋嘅节目咧系比较少咧涉及于关于生命教育啊，或者系呢一方面嘅一啲譬如安宁服务嘅一啲议题或者系话题嘅，但系往往我觉得咧呢一样嘢就系我哋每人必须要面对嘅人生课题，所以今日咧系特别。开心能够邀请到两位嘅朋友同我哋分享一下佢哋嘅工作上面咧能够面对嘅一啲事。好啦，咁其实咧我都先要想问一问两位啦，咁啊作为嘅就系呢一个咧安宁服务嘅一个即系计划嘅经理啦。其实我都想以个人嘅自身出发先。当初嘅时候会加入呢个咁嘅服务咧，其实系因为乜嘢原因噶？ 同埋希望做到啲乜嘢？ 系啊。 我自己個人就是因為家人離世啦，咁我就陪伴咗家人一段時間之後，我覺得都係好有意義，同埋係好需要嘅，係啦，咁所以工作上咁啱有機會有呢個崗位，我就一試咯。咁希望做到啲咩就係、都發覺原來嗰段時間會係有好多濕濕碎碎好多困難嘅，無論係實務上，可能係心情上，都係需要去處理嘅。咁我哋就變咗喺個計劃嗰度，我哋都其實我自己都擺咗呢啲嘢落去。 我想問你 Eric 咧，其實咧，因為咧嗰、那個叫做受你哋服務嘅人啦，無論家屬又好咧，情緒會正如頭先所講啦，比較波動啊，或者比較自己控制唔到啊咁。咁你會唔會有時都覺得？是几难以去 manage 㗎，因为你见到一个系咁对住你喊啊，或者即系问亲嘅嘢佢又唔答你，即系因为佢哋嘅情绪嗰个 moment 系会比较难以处理。 你知唔知性格上需要嘅就会比较硬正啲，你先至可以加入呢个行列啊。 你又惊佢喊埋一份呢，咁就做唔到㗎喇，即系咁。 有冇关系啊呢样嘢？ 其实都有关系，情绪上面或者系佢个表达方面系啦，我觉得都系有关系嘅。咁即系最好都系可能情緒上正面啲啦，係啦，即係但係又唔可以完全撇除曬佢冇對呢件事太抽離啦咁樣，咁要中間都要揾個平衡 平衡點。Nicky 咧， 男仔 Eric 就係咁樣啦，女性嘅 Nicky 嘅話又會係點樣咧？我覺得感覺上，我覺得你都幾係啊， 係 啊，硬正。 我就都真係我都容易觸動嘅，我個人係啦。咁所以但其實呢個都係正正我做生死服務嘅原因，因為咧就係嗰一份。 對死亡的感動，知道生離死別的真實，所以我都會很樂意去在這個服務那裡去做多一些服侍啦這樣。而我自己怎麼調節情緒呢，就其實呢我覺得我容許自己裡面是有感受的，即是會有想裡面想喊，但是呢我會在個當下盡量去希望那個照顧者或者家人是可以去俾我去同佢一齊去共同在嗰個情緒，陪伴嗰個情緒。咁咁然後我自己就即係可能放咗工之後揾下身邊嘅人傾下，揾下同事傾下， 散下心， 係啦，去舒緩下自己嗰份即係感覺。 都係需要嚇，即係首先自己要整理情緒，再幫人去整理情緒係嘛。我想問兩位咧，其實咧實務上有啲咩做㗎？即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就係可能係安慰下家屬啊，或者係病者啊咁樣。但係實務上即係真係有啲咩要處理㗎？即係當你要take up 一個 case 嘅時候， Eric 啦，係啦，我哋大補充， 係啦，我哋即係聖雅各福群會啦，呢個賽馬會安寧仲安好居家領養服務呢個計劃，其實有三個啦，係啦範疇嘅。咁第一個就係實務上面嘅，如果真係譬如喺人手照顧啊，或者搭車啊等等呢啲情況裡面係真係要人幫手嘅，我哋係可以安排啦。咁另外一個就是身體上面啦，咁有各種唔舒服，咁我哋團隊裡面有護士嘅嚇，咁都會邀請到佢去同屋企人講解啦嚇。或者真係俾一啲舒緩嘅方法啦，咁另外我哋都可以轉介一啲治療師，係啦，去睇下即係原來喺輔助嘅器材啊，或者做一啲運動係幫到手，係啦。咁最緊要反而係最後呢一個係啊。咁我哋最注重即係我哋成日社工話要做身心社靈嘅嘢啦。咁其實心情啦、社交生活上面啦，或者係靈性上面啦，咁呢個就係即係我哋一啲社交嘅我哋一啲社工嘅功夫啦。咁就點樣去係啦？冇錯，有人中意傾講嘅，我哋會陪佢啦。有人反而覺得唔好成日講埋呢啲嘢啦，可唔可以有其他嘢啊？我哋就反而用一啲輕鬆嘅手法同佢哋打下氣，即係日常生活可唔可以都令到佢哋調劑一下咧？咁樣嚇，因為其實講真喺佢病嘅歷程裡面咧，已經好多人同佢講哇，你食藥啊點，食嘢啊點，係啊，廁所係 佢嘅安慰説話都講曬㗎啦。 係啊，咁反而其實可唔可以做一下一啲嘢，令到佢同佢屋企人都開心咧？係啊， 又即係製造最後尾嘅一段時間嘅一啲美好嘅回憶咧，等等係嘛，即係都會包括喺裡面。其實真係好難得。但我想问一问的就是说可以接受这些服务的对象是什么人啊？ 其实接受服务的对象啦，咁系多数都系60岁以上的一啲晚期的病者啦。咁如果佢即系可能医生去评估过可能佢真系进入一个舒缓科的治疗啦，或者系真系可能系最后12个月的寿命啦，只系得翻，咁佢都会可以即系转介嚟我哋嘅服务里边嘅。 OK。头先 Eric 有讲到嘅就系话，其实个服务嘅内容嘅话都几多嘅，譬如可能你讲紧嘅就系啲身体上面嘅照顾啦。头先有讲到嘅就系心靈上面的照顧，其實有沒有可以分享一下的，就是你們曾經做過的一些這一方面的一些 服務 的計劃 呢？有沒 有些難 忘 的 過程？是啊，好啊，咁呢啲問題成日都會有人問的嘛，都有準備一下。 因為成日都覺得呢件事是很 heavy 的，是啊，但是其實你裡面的話都可以用一種比較輕鬆一點，又或者是人性一些的一些感覺，跟他們一起陪伴度過一些 難過的時間的嘛。 是啊，其中一個即係都深刻嘅個案就係佢媽媽即係80多歲啦，晚期腎衰竭啦，咁跟住個兒子就係一個智障人士嚟嘅，咁即係媽媽就成日記掛住到底我走咗係啦，咁個仔點算啊咁樣嚇，咁我哋第一階段其實當然都聆聽咗媽媽好多呢啲心事啦，咁然之後其實呢啲唔係即刻可以解決到嘅問題，同埋佢自己喺度打緊困籠，其實解決唔到，咁我哋反而了解一下，媽媽其實你自己有冇啲咩自己中意做嘅嘢，要幫自己諗下輕鬆下喎。咁佢就話中意聽下任伯啊咁樣嚇。咁我哋又同佢講下戲曲啊，就算我哋唔識咧，我哋都會有一班嘅都湖娛樂家，我哋嘅義工朋友啦，係啊，咁會同佢講下呢一啲戲曲嘅嘢啦。咁 都湖娛樂家 係啊，我哋俾個名佢係啊， 即係去到嗰個病者嘅病榻側邊或者屋企，同佢講一啲有娛樂性嘅嘢。 冇錯啦，係啦，係啦。咁跟住即係媽媽個心。 心開咗之後咧，咁慢慢就我哋再同佢逐步逐步去分析一下啊，點樣嘅解決方案會比較合適啲啊咁樣。咁有一次咧，其實我哋就同佢搞個生日會啊，係咁係啦，就佢即係仔仔會喺度啦，咁另外阿女會喺度啦嚇，咁其實係一個好好嘅場合，即係大家聚埋一齊，即係去過生日之餘，啊個心開咗啦，又係繼續落去就係傾下啊，到底其實呢一家人每一個人自己諗緊嗰個對媽媽嘅照顧，日後會係點咧？呢個仔仔個狀況，日後可以點樣處理咧？咁樣嚇，咁我哋都發覺逐步逐步咁去做咧，其實都解決咗一啲嘢。不過當然唔係話一下就好順利啦，即係媽媽都仲係好多擔心，係咪咁樣㗎？咁樣嚇，咁然之後我哋譬如帶媽媽真係去睇下個院舍啊，嗰邊嘅同事啊，咁啱都係我哋自己聖雅各福群會嗰啲院舍，咁我嗰啲同事好。好，大家都知道我哋做緊啲呢一類嘅晚期嘅照顧服務係啊，咁佢哋亦都好好照顧個仔啊，亦都了解一下啊，到底其實個仔有幾認識呢一方面嘅嘢嘅咧咁樣嚇，咁後屘我哋即係都好好彩啦，即係最後一步就係媽媽都真係喺床前嘅時候個情況一路一路爭啲啦，咁我哋嘅院舍嘅同事都帶埋仔仔去去即係送呢一程啦，咁然後。我哋即係驚訝嘅係啊，阿仔其實係原來仲識安慰個妹咯，係啊，即係佢話哎呀，你都唔好咁傷心啦，即係嗰啲嘅説話。咁所以即係其實呢一個我哋就透過我哋輕鬆嘅活動啦，係啊，然後又進入一啲認真嘅環節啦，係咁，所以我覺得都要兩嘢都要兼備咁。 都係嘅，即係正如頭先阿李麗月所講，即係呢個人生嘅生與死本來就係一個必須學習嘅課題，如何用一個冇咁即係困惑或者咁辛苦嘅心情咧，我相信對大家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啦。咁頭先你聽你咁講，幫咗媽媽啦，起碼佢就放心咗啦，幫咗仔仔咧揾到個適當嘅地方繼續咧，等佢好好地生活啦。咁呢樣嘢非常之重要哦。 頭先有講到嘅就係服務嘅對象都係一啲可能係面對緊就係晚期，咁即係話即係其實可能佢都會知道，可能係一年後或者係點，會唔會係有一啲譬如可能係實務嘅照顧嘅話，其實喺嗰段時間嘅話都要為佢哋好好地準備噶。系啊 ，Nicky， 我谂实务嘅照顾啦，咁我哋都会系即系可能帮佢哋安排啲设施先啦，喺屋企，因为即系始终一个即系照顾者去照顾家人嘅时候咧，咁可能都要一啲医疗嘅床啊，喺屋企嗰度， 喺居家嗰度善终， 系啦，喺居家嗰度生活嘅时候，可能个照顾上啊有医疗床可以帮到个照顾者减轻咧嗰啲扶抱嗰种压力啦，咁可能啊又要一啲冲凉嘅椅啊，咁可能去帮佢去清洁身体嘅时候啊都。要即可以去做到一啲輔助，咁另外可能即係陪診啦，因為其實咧晚期嘅即係病人咧要去覆診一定要用輪椅，咁有時真係兩老咧互相照顧嘅時候咧，就係一個真係七十幾八十歲嘅婆婆，即係去推住輪椅，即係去帶去覆診嘅。咁我哋會有陪人啦，即係一啲照顧員去陪佢哋覆診啦，同埋安排車啦，等佢哋真係可以喺個覆診嘅過程都舒適一啲咯。咁另外我哋都會同佢哋傾一啲晚期嘅照顧嘅計劃嘅，因為其實咧，我諗對於一啲家人嚟講啦，其實面對嗰個病情嘅變化咧，啊下一步點做啊，其實係好彷徨，好唔知點做， 完全唔知點做嘅，係啊， 咁我哋就一班社工同事啊、護士啊，就同佢哋一齊去傾啊，佢哋嘅計劃啊，可以係點樣安排咧？下一步有啲咩嘅出路咧？咁我哋會同佢一齊去傾咯。咁我諗都俾屋企人多咗一份安心嘅感覺，因為有人護航啊喺呢個過程， 冇錯， 冇錯，喺工作之中咧。你揾到啲咩意義啊？即係每一次你幫到人，係咪有一種好安寧或者即係好開心啊、好滿足嘅感覺㗎 ？Nicky， 我自己就真係每次幫到一啲個案完成佢哋嘅一啲心願或者心事咧，其實我係覺得好難得，係啦。咁然後即係都嗰個位，我係會為佢哋開心，而自己我都會好開心嘅。所以依個即係我諗都係我工作上邊嘅動力咯。 Eric 咧， 我會形容係幸福。系啦，即系有时好难喺工作上面揾到个幸福感，但系原来呢一份工系会俾我 feel 到咯， 太好啦，好感动啊！咁今日咧，我哋你又知唔知嗱？答半之后翻嚟咧，两位朋友问翻我哋有关你个岗位啦、工作上嘅东西，又睇下我哋识唔识，好唔好啊？我哋试下啊，一齐找出生与死嘅呢一种嘅秘密。I believe the children are our future.Teach them well and let them lead the way. Show them all the beauty they possess inside.

台北市政府宣布，市长蒋万安将会在今个月29号到31号率团访问上海，参加双城论坛。市政府发表声明说，今届论坛主题为新趋势、新发展，两地将会就减碳、会展产业和羽毛球运动等签署合作备忘录。市政府说，经过台北市和上海市多次协商之后，双方同意举办双城论坛，随着新冠疫情趋缓，决定今年的论坛恢复为实体会议，期望借论坛维系两市良好互动，促使未来两市在更多领域展开交流。俄罗斯指责乌克兰以无人机袭击首都莫斯科。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说，一架无人机凌晨在飞往莫斯科途中被防空系统击毁，残骸坠落在莫斯科国际会议是国际会展中心区域，没有对建筑物造成重大损坏，没有造成人员伤亡，紧急情况部门正在现场处理。报道说，会展中心距离克里姆林宫不足5公里，目击者形容是一次猛烈的爆炸。俄罗斯传媒报道，受事件影响，莫斯科国际机场附近空域一度短暂关闭，进出航班都有延误。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日仍然有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说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92%，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62点，跌163点，总成交金额501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1点，跌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70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66，跌2.2；腾讯控股330元，跌2.8；恒生中国企业64.08，跌8.2；阿里巴巴88.1，系跌2元；南方恒生科技3.96，跌1；中国平安46.35，跌2；友邦保险69.85，跌7；京东集团133.4，跌5.2；比亚迪股份228.2，跌5.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7，日元145.42，瑞士法郎0.878，加元1.354，人民币7.283，英镑对美元1.276，欧元对美元1.089，澳元对美元0.641，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日经平均指数报31468点，跌157点。港金报1766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2.2美元，卖出1894.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同你跟进翻，喺流浮山深湾路近住西面回旋处，即系近住流浮山道回旋处嘅交通意外系仍然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系仍然封闭，一带系比较车多。而较早前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加道里道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了场，部分行车线解封，车龙分别排到去白雀街和窝打路道近住希福道。另外在旺角豉油街有紧急路面维修，东行去翻新田地街方向近住广东道的部分行车线都是需要暂时封闭，经过要小心。 另外，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小心驾驶。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快线去跑马地北角方向，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告示打到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一节过去到香港仔隧道管内。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在空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就在新柳街。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挤塞，车龙在告示打道近住税务大楼。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在空庄道桥底。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长者或者需要较多的时间过马路，司机就应该要体谅和给充足的时间他们，咁先至系好心态出行。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国剧830，风吹半夏。 如果你哋四个都唔认罪，但系国启东认罪。同时法院又判定我哋走私罪成立，我哋就会因为唔认罪而面临更重嘅处罚同量刑。 喺走私案终审开庭，半夏佢哋四个人究竟会点决定呢？ 国剧830，风吹半夏，逢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041问下啦。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行。咁如果喺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00到下午1:00，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快活人，提提大家，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延长到今日下午2:00，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悬挂嘅。你又知唔知我哋今日两位嘉宾啊，来自呢个圣雅各福群会嘅安好居家领养服务嘅计划经理啊 ，Nicky 啦，同埋有 Eric 两位嘅。咁啊，头先讲咗少少话题咯噃，咁跟住不如有啲咩嘅补充下？ 系啊，其实头先咧，我哋都带出咗有一样嘢嘅，咁就系当要去面对一啲比较晚期嘅病人嘅时候啦，你哋呢个讲到嘅就话希望佢哋系有多啲嘅选择啦。咁其实一个选择咧，就系讲紧嘅就系居家领养服务嘅。咁其实我可唔可以同我哋都介绍多少少嘅就系呢一个服务其实嘅内容啦，同埋嘅就系嗰个理念等等咧。 咁其实居家领养啦，就系即系都可能病人啊或者家人咧都好想真系喺最后阶段留喺屋企嘅时候咧，咁我哋就有一个跨专业嘅团队，即系可能有社工、有护士、有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一齐有个综合嘅介入咧，希望咧去支援咧，即系病人同家人唔同嘅需要，例如啦，可能真系照顾者系唔系好识点样去照顾嘅技巧嘅，咁我哋嘅护士咧就会去教佢点样照顾啊，点样扶抱啊，点样去换片， 呢个好重要， 点样喂食啊咁样。咁另外我哋即系社工啦，咁可能即系见到佢哋对于照顾嘅决定同选择有啲困难或者压力嘅时候，咁我哋就同佢成个家庭去倾啦，去希望即系去令到佢哋都作出到一个最合佢。 佢哋心意嘅一個選擇咯。咁、另外可能實務上邊啦，咁我哋都即係會可能提供陪診服務啊，或者我哋會有一啲照顧員啦，可能上門啊，即係做一啲陪伴或者一啲沖涼嘅服務。咁、希望咧去減散咧嗰個照顧者嘅壓力嘅。咁、另外我哋都即係好重視社交啦。咁會有一班嘅義工啊，到户娛樂家，咁、會上門咧去按嗰個案主嘅興趣、佢嘅喜好，去咧提供一啲唔同嘅活動，係、希望咧係去令佢晚期嘅人生咧係多啲色彩嘅。咁、點解其實啲人會選擇居家領養咧？其實我諗即係咁大家都明啦，即係在家千日好。咁、喺一個最熟悉嘅環境裏邊，佢可以過最後嘅時間，咁係令到個病人即係自己都會開心啲。另外其實係個自主啊，可以根據自己嘅喜好啦，我中意飲乜就飲乜，我中意食乜就食乜，我中意而家瞓覺就瞓覺，係啦。咁呢個係可以按自己嘅喜好咧去選擇自己嘅生活。咁最重要咧就係屋企人同朋友。咁即係我諗喺屋企咧，隨時都可以上門去探訪， 冇探訪時間， 方便好多啦。 係啦，咁所以我諗即係好多人都即係會我諗我哋自己之前做過即係同大學做過啲研究咧，係超過一半嘅人咧都會希望係選擇喺即係居家嘅領養咁樣嘅。 呢個服務非常之有意義啊！嚇，有冇啲個案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就係話即係都會係你哋好覺得好感動，同埋嘅就係一啲即係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咁我自己即係好感動一個個案，係一個圓圓嘅個案啦。咁就係一對夫婦啦，佢哋好愛錫大家嘅。咁太太咧就係嗰個晚期嘅患者啦。咁其實佢咧喺比較早前同我哋提及過咧，佢有個心願係想同先生補辦嗰個婚禮嘅，係啦。咁但係咧真係。即係源於即係佢嘅病情嘅變化好多啊，係啊，咁啊成日進出醫院啦，咁咧可能即係大家都放低咗即係依一件心願，咁咧我都好記得咧，真係喺真係佢離世之前個幾星期，咁我哋去探佢嘅時候咧，咁咧都問佢啊，你仲有冇啲咩想做啊咁樣，咁佢都係再重提咧話啊，好想即係同先生補辦翻呢個婚禮，咁所以我哋同先生去一路去商討嘅時候咧，咁就希望即係盡快。去即係去辦個婚禮，因為當時咧個 佢身體狀況點啊？大概 係佢卧床啦，已經唔係好喐到啦，講嘢都有啲困難噶啦。咁所以我哋都真係想好快去完成。咁所以咧，我記得嗰時同啲同事咧幾日之內咧就去準備裙褂啊、愛的宣言啊，同先生咧去買戒指啊、揾攝影團隊啊、同埋揾化妝師。咁咧就喺幾日之後咧，就喺佢屋企佢嘅病床上邊咧進行呢個簡單而隆重嘅婚禮咯，咁即係喺過程中啦，即係我諗我最深刻咧係嗰個太太咧，佢講愛的宣言嘅時候咧，佢咧每一口咧，即係要吸一個好大嘅氣先可以講出嗰啲宣言，但係佢都好努力、好盡力去講出，去話俾佢先生聽佢有幾愛佢，而佢先生咧即係都係即係講到啊。即係愛佢，直到永永遠遠嗰下咧，即係佢都眼濕濕咁樣。咁即係都即係完成咗呢個婚禮之後咧，其實過咗幾日咧，個案就即係離開咗世界。咁先生其實之後都同我哋講翻咧，即係呢個婚禮其實佢哋諗咗好耐，但係咧一直真係忙於個病咧冇做到。佢話真係好彩，能夠喺真係佢離世之前做得到，令佢減少咗人生嘅遺憾。係啊，咁都即係我哋嘅服務其實都係好想透過呢個綜合。合嘅介入咧，令到真系家人同病人咧系减少即系到越多嘅遗憾就越好。咁因为真系个遗憾可能系一世噶嘛，咁我哋希望即系令到佢哋多啲圆满嘅人生咁样咯。 好有意思啊！ 讲得好好、 我有个问题啊，你提过两次咧，呢个到户娱乐家，如果我想做咧，可以点做啊？ 哦，咁我哋嘅到户娱乐家啦，其实我哋每年咧都会有即系招募嘅，咁啊即系我谂可以留意翻咧圣雅各福群会一个生死教育专业嘅 Facebook 系啦，咁我哋咧就会即系一招募义工咧，咁大家就可以嚟报名，咁我哋就会可能即系进行一啲训练啦咁样，咁然后就当准备好义工嘅心态啊，同埋多啲信心嘅时候咧，咁可能就会配对俾我哋啲老人家同埋家人去一齐去做服务咁样嘅，系啦， 咁啊多谢晒 Eric。多谢晒 Nicky 两位同我哋介绍咗有好多有关于呢一方面嘅服务。喺呢个时候嘅话，我哋嘅角色要转变一下啦。 冇错，就要麻烦你。 我哋要变成你嘅学生啦。 由你问问题，由我哋试下作答，了解多啲关于你嘅工作，好唔好？ 好。 边个问先？ 好 ，Eric 问 先啦。 咁 我哋个服务嘅全名系乜嘢呢？啊，头先冇特别提，而家试下啦。系 居零养工厂， 系有得拣，有得拣，系啦。就圣雅各福群会晚期照顾服务。B 圣雅各福群会赛马会安宁仲安好居家领养服务。C 圣雅各福群会晚期规划服务。 C 啊 B 爸爸，爸爸全部 B。 因为我头先 study 咗你个卡表好耐。 全部 B。 赛 马会 啊。 B 系解释少少啦，系啊，咁即系啱嘅先，啱嘅先。 好嘢。 咁个安字就系跟翻即系赛马会佢哋个安宁仲嗰个安字啦。 系。 咁个好咧，其实我哋个意思都系我哋想喺很坏之中揾最好。系啊，咁我哋觉得喺呢段时间，我哋就好似头先你咁讲话，俾啲美好嘅回忆佢哋啦，计划一啲好啲嘅生活啦，生活同埋安排一啲好啲嘅生活質素俾佢哋咁樣 咯。哦， 好， 好啦，第二題，嚟， 都係我， 都係Eric， 係啊，咁咧就係我哋安好服務係點樣支援啲長者嘅咧？頭先呢個提過少少嘅，咁 A 就係身體照顧為主嘅 ，B 就係實務照顧為主嘅 ，C 就係心社靈嘅照顧為主嘅， 心社靈。 D 系全部皆是， 全部皆是。 你讲得太慢，因为我哋太心急啦。系啊，我哋太心急。D， 我以为你得嘅 A B C。 All of the above， 系啊，全部都有。 通常有呢个都系呢个噶啦。 写系写啱啲啊， 因为系全面嘅服务啊。 因为头先我哋喺访问里面嘅话，系全部都系包晒噶嘛，里面吓，所有嘢都有嘛。系啊，好啦，第三题。 咁啊， 钱嘅你的 问题，哦，咁呢个可能难啲啦，如果想申请服务可以点做啊？咁样系啦 ，A 啊自己打电话申请 ，B 向附近长者中心社工申请 ，C 找医院肿瘤科或者舒缓科嘅护士、社工、医生转介服务。 我谂自己申请得噶嘛？ 系咯，佢有冇以上？ 冇以上介绍啊？ 我谂啊 ，C 啊， 打电话。 可唔可以講多次啊？ 重複一次，重複一次，係啊，幾個選項 ？A 係自己打電話申請 ，B 係向附近嘅長者中心社工申請、 嗯、 ，C 係揾醫院腫瘤科同埋舒緩科嘅護士、社工、醫生轉介服務。 C 轉介服務 係啦，冇錯，係 C 嘅，係啦，係啦。咁啊，其實只要真係60歲以上嘅晚期患者啦，如果即係佢哋覺得有需要咧，可以揾醫院嘅腫瘤科或者舒緩科、嗯、醫生、社工或者護士轉介我哋。服务嘅，咁我哋个服务叫做安好居家领养服务啦，咁主要服务喺港岛、全港岛区同埋呢个九龙西区嘅，咁如果唔好意思，可唔可以省下招牌咧？就系、是、如果即系对服务有啲查询同疑问咧，系可以打电话俾我哋3596-7241去揾我哋帮手嘅，系啦， 好，省完招牌之后就第四题啦， 个招牌已经好靓 嚟啦， 第四条咧 ，Nicky 问啦。 哇， 幾快我哋又嗬？ 第四題啦，就問一下啊，咁以上啦，邊一個咧係唔係係老人家會想喺屋企領養嘅原因呢？係啊，第一個留喺熟悉嘅環境，第二個家人朋友隨時嘅陪伴同探訪，第三個啊可以有完善嘅醫療配套，第四個貼近生活嘅習慣。 三 哦，貼近生活嘅習慣。 四， 哎， 四，四。 系啦，咁啊， 啲幼稚园课程嚟嘅嗰啲， 唔系只要留睇头先我哋嗰个访问嘅内容，我系嘅，基本上你都系一啲全部识答， 果然有听书，系 梗系啦， 乖 噶嘛。 其实喺屋企咧就唔系冇医疗配套嘅，都可以有医疗配套，不过一定咧冇医院即系咁即系配合到啦咁样。咁另外即系如果真系我哋啲老人家好想喺屋企，咁其实真系可佢哋觉得开心啲嘅，咁所以即系个服务都好想即系去尊重佢哋嘅选择同埋意愿，咁去提供支援。 对唔住，我想问头先你不断咁样提紧嘅就系话系老人家，咁其实个服务嘅话就一定系要60岁或以上嘅，系咪？因为其实都有机会系可能要进 病患者，可能都未必系呢个 嘅，或者系晚期嘅照顾，但系系一啲比较年轻嘅人噶嘛。 系啊，同意啊，即系个病唔会因为年龄而出现或者 好公道噶呢样嘢，系啊。 咁其实马会啦，或者圣雅各福群会，其实我哋自己都绝对知道呢啲情况，医院更加知道啦，即系佢哋入某一啲。舒缓科嘅时候都唔会话因为个年龄，咁我哋其实一路都喺度即系调整紧嗰、那个岁数啦，系啊，咁其实有啲五字头嘅朋友一路可以同我哋申请紧啦，系啊，咁有啲就算有啲四字头嘅，而家即系一路都同我哋申请嘅时候，我哋就再睇下个资源上面可以即系安排到嘅，我哋都尝试去同佢做，或者帮佢去揾下其他有冇啲出路咁样咯。 不过 Eric 头先咧喺咪后咧，即系我哋播新闻嘅时候都同你讲过啦。 即其實而家你哋嗰個人手問題，譬如一個社工或者一位計劃經理配對幾多個受眾咧？咁樣其實你覺得而家夠唔夠啊？嗰個叫做人手或者資源，如果有啲類似譬如先馬小強所提出嘅，有啲人真係好有興趣去作為一個叫做義務工作嘅，參唔參與得噶啦？但佢係可能係一個有心，但係佢冇一個專業嘅知識，佢哋可唔可以幫到手噶？ 其實你講得好啱啊，即係人手係 緊絕嘅， 係永遠都係緊絕嘅。咁就譬如我哋一個團隊啦，其實我哋成個團隊一齊去做嘅，即係大概而家在手嘅，可能係講緊80至100個 case 咁樣啦嚇。咁我哋團隊其實真係出去做嘢嘅7個同事啦，有護士、有社工、有一啲我哋嘅即係助手咁樣啦。 你今日兩個已經出咗嚟啦，係咪？ 係啦，咁就少咗兩個人手啦，係啊。咁所以頭先你提過就話有冇啲仲有啲幫手可以咧，咁其實我哋都好需要一啲義工朋友啦。咁正如頭先咁講，其實我哋係咪要好下下都要好 專業， 係好專業嘅咁樣 咧？讀過好多有關於呢方面嘅嘢咧。 我哋都建議其實係唔係建議，我哋係需要咧係要加入啲課程嘅義工課程係啦。咁上咗一啲時間之後，我哋又會同時啦，又會帶住佢上門去一齊去做啦。咁慢慢就可以俾佢即係自己上門獨立啲去做咁樣。咁其實譬如我哋啲義工都好犀利嘅，譬如有陣時幫佢寫下啲生命故事啊，或者係帶佢出街玩下飲下茶啊，或者佢啲手工啊、畫畫啊嗰啲，其實即係好多才能啊。 啊，範疇都 有啲 好多 美容啊，即係有下指甲，其實有時。即系都系一个case 好想做嘅嘢嚟嘅咁样，扮靓系啦。 因为总之日常生活，譬如话嗰位病患者，佢有啲咩想做嘅，你尽量帮佢一齐做啦，带佢做啦，陪佢做啦，就系咁啦。 冇错， 我可以讲故事俾佢哋听。 可以， 开家你好。我哋系咪仲有一题啊？ 哦，好，简单啲嘅， 仲有一题嘅，仲有一题 嘅，简单啲嘅，问下服务其实边一年开始噶？咁样系啦 ，A 就系2006年 ，B 咧就系2010年 ，C 咧就系2016年。 2016 哇！其實個服務都 其實 係 唔係太長時間啫喎，係咪啊？ 同埋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即係短暫，即係點講咧？有時限嘅一個服務計劃啦。咁我哋其實即係而家都真係要再諗下相關嘅一啲團體啦，睇下可以點樣支援我哋完咗呢一個階段之後點樣繼續落去咯。係啊， 同埋我諗都會做多啲公眾教育啦。其實希望成個社會都關注阿晚期照顧或者領養服務呢一樣嘢，咁可能真係見到個需要嘅時候，咁可能各方面都即係會更加多嘅支持呢類型嘅服務咯。 全力支持， 全力支持，繼續努力 嚇！多謝兩位， 多謝你。 其實正式嚟講，我係多謝三位，都要多謝嘅就喺幕後嘅 Melody， 冇錯，佢哋嘅傳訊經理， 多謝你哋。 好啦，咁今日咧特別嘅咧就係佢哋有隻歌咧，其實呢隻歌有冇特別嘅意思或者係想點俾啲咩人聽 ？Nicky 揀嘅喎， 係今日揀咗就係劉德華嘅《如果有一天》啦。咁我諗真係佢裏邊嘅歌詞咧，我覺得好到位啊！即係佢係話即係任君多美麗賦予到最後平頭，即係每種因果係啦。咁就我覺得即係原來死亡係一個真係一定會發生嘅事情，好平等嘅。咁即係最後佢嗰句只要食得好、睡得好。天天笑得安好，我哋服务名系啦，便已足够系啦。咁所以我都好想祝福即系而家系即系收音机身边嘅朋友啦，即系都系好好过每一日，系啦，即系大家都一齐安好咯，系啦。 好，继续生活愉快。 今日再次要多谢晒，唔该晒 Eric， 唔该晒 Nicky， 唔该晒 Melody，Thank you， 一个非常有意义嘅 访问， 多谢晒你哋。 送俾大家有呢首， 加油！ 刘德华嘅《如果有一天》，希望每一天做一个风骚快活人。 如果有一天，汽车与飞机转眼再不足够，别害怕，你拥有的天赋的一对双脚伴你可漫游。如果有一天，你屋内家私一旦再不拥有，别害怕，那温暖的家里的成员欢笑伴你于床头心乐透，人的快乐在乎学晓等候，

大家好啊，星期五又嚟啦。 出面系咪好大雨？你有冇跣胎？ 好大雨，不过真系小心啲，因为大家揸车好都好嘅，大家小心咗，慢咗好多，大家都系慢慢揸啦。 知道。 好， 好啦， 系咪快讯先啊？ 系啦，车坛快讯。 好，咁样咧又问下大家啦。eToll 都用咗咁耐啦，大家付款方法。是不是用 credit card 呢？ 是 啊， 因为我之前咪提啊，因为话我哋记住挂佢落个 credit card 嗰度，我哋一定要赚埋嗰啲积分啊嘛，系咪先？ 我有啊， 跟住 我面对到问题啦。 点解啊？ 我收到 credit card statement 啦。 哦，好厚， 好厚啊！ 哦，系 我由一张纸变咗拎个信封，哇 ！credit card statement 你点解可以咁厚嘅？从来未试过。 签咗咁多卡咩？ 系咯，我心谂死啦！我签咗啲乜嘢嘢？ 如果你日日用好多就系噶， 因为我日日行，我行好多条隧道，哇！我变咗三板纸出咗嚟啊！ 恭喜你啊！ 跟住话冇啦，我真系要快啲去转翻咗去做呢个e-statement 啦， 系啦， 环保少少， 系啦。咁两张纸 又问下大家知唔知道，其实我哋西隧咧嗰个法定时速系行几多嘅咧？ 系咪一般都系七十噶？ 系啦，五十七十系咪？ 嗯。 我想通知大家，其實是八十噶嗰邊， 哦， 咩啊？ 八十噶，所以 隧道入口嗰個位， 唔係啊，入咗裏邊之後行八十噶， 裏邊八十，係 啊，所以大家記住啦，我哋大家行嘅時候，因為我哋近排咧發現咗好多平時冇喺嗰邊出現嘅車輛啦，多咗好大量嘅的士啦，或者大家啱啱開始去試行西隧咪平咗啊嘛， 係， 咁咧大家入到隧道之後咧，好興行翻五十啊七十咁樣，明明前面一架車都冇。但是三條線一齊平排一齊行五十，咁其實塞住曬後面。 唔係啊，抵啲啊， 係 佢覺得抵啲，享受耐啲。 喂， 以前咁貴，我而家入嚟西隧，我幾大行慢啲啦， 係 啊，即係而家名貴餐廳坐耐啲啦，咁係即係咁啫。 咁大家記住啦，咁唔係超速，唔 係 超速。 係喎，你一個幾好提醒我，因為嗰陣時候嘅話咧，你臨入去要去俾錢嘅時候嘅話係五十噶 啦，五十 係啦，所以其實提醒大家嘅就係唔好衝。係 啦，係啦，但係大家就 影相 慣咗之後，而家就一路裏邊行翻。晒五十，咁变咗就突然间成条隧道整体上慢晒，即系前面一架车都冇，其实塞车就咁样嚟啦。咁、 哦、 就需要建议一下大家，唔好超速，但系其实嗰度合法系可以 可以 行 快快 少， 最紧一个个速度以下就 冇错啦，冇错啦。 OK， 不过仲有一个车坛快讯， 咁多个快讯嘅 系啦，有一个意大利养嘅牛牛好犀利啊！佢啱啱新出咗一部新车， 我见到你啊，你真系打卡啊！ 系啊，嗰部嘢好犀利。咁因为咧，意大利牛咧，其实今年系佢哋六十周年啊。咁、大家知唔知道佢哋起家系咩嚟嘅？其实， 一开始即系你知道本来系咪卖车噶？ 佢本来唔系卖车嘅， 唔都卖嗰啲耕田嗰啲嘢。 系咪完全唔关事噶？ 完全唔关事嘅。 卖衫， 但系大佬其实拍边中咗。 系啊，耕田嘅嘢系咪啊？ 嗱，佢系点样呢？其实佢哋个家族啊吓，当年呢个牛，其实佢哋系葡萄园开始嘅，系啦。咁葡萄园之后，佢哋就要心谂：哇，我咁大葡萄园，我一定要机器去做啦。咁其实咧，佢哋就谂下，哇，自己砌下砌下砌下，就砌咗一部拖拉机出嚟，咁、就用牛牛去命名嘅。 咁叻嘅可以砌下砌只拖拉机， 因为佢哋个家族其实好多人。 你试下砌下砌下砌唔到呢个拖拉机， 因为佢哋咧其实拖佢哋点解会有呢一个技术咧？其实佢哋当兵嘅时候咧，佢哋系做一个 engineer 嘅，咁、所以佢哋有嗰个技术，哇！砌咗部拖拉机出嚟之后，开始越嚟越出名，咁就走咗去做车、 大量生产啦， 系啦，咁就变咗做而家嘅牛牛咯。跟住咁而家呢部六十周年嘅系有啲咩咁特别？点解我哋今日要咁样讲咧？原来佢真系划时代啊！咁佢之前一路都系用 V12 嘅跑车引擎啦，咁、去到呢一刻。原来咧佢就出咗一部混能嘅跑车啦， 哦 ，hybrid 嘅， 系 hybrid 嚟嘅，咁、就有一个 V12 引擎再加 motor， 跟住咧佢就变相嗰个马力系大到好惊人啊，系讲紧一千匹马力。 但其实咧，我想问一个问题，真系少少，一千匹咧喺我哋今日香港嘅马路， 冇 错，其实反而系咪危险咗？ 你要嚟做咩？ 我成日觉得系啊， 有 时有啲人如果唔善于控制快速嘅车辆咧，可能系一件唔系一件咁容易 事实嚟噶， 系啊。 咁其实咧真系就贴翻咗我哋今日。嘅题目啦，系咪乜嘢都系越大越 好？系咪越快越 好 咧？咁样， 因为其实一千匹嗱，讲紧咧，我自己感觉啦， 嗯、 其实落赛车场好好玩嘅车嚟嘅， 落场咪系咯，就 系 讲速度， 冇错啦，下下你都要加速度去极致嘅。咁、但系譬如去到日常用嘅时候咧，一千匹嘅车咧系必须要注意自己嘅驾驶技术啦。嗰、部车系喺正常香港路面咧，真系唔容易揸 嘅 嘢嚟噶。 我想问，咁佢零到一百系几多秒啊？ 2.5秒。 我哋真系连续打两个黑黐之后， 佢唔单止咁，佢可以去到零去到二百， 系啊， 系 under 七秒嘛， 系啊，佢系三，譬如佢嘅极速系去到三百几公里， 佢仲可以再踩噶嘛，系啊， 冇马路可以俾佢行嘅， 冇错，呢啲就真系要去到赛车场先至可以完全俾佢发挥出嚟咯。咁正常路面就要好睇住自己个右脚嚟用咯，掂下掂下油门。 但我哋有限速啊嘛， 有啊， 朝朝咁点咧？系咪 要好克制？ 我点 非常保持克制？ 其实可能你有呢架车之后，你永呢一世都未必可能踩到又去到嘅，就 系 佢最终点嘅。 喺香港路面，你真系譬如讲，佢讲喺个一波里面，你一脚落去。即刻收油啦！你讲 唔系啊？ 一掂落去收油 啊！我系轻轻掂咋，掂一掂就我唔会踩啊，我唔会用踩呢个字。 因为喺香港路面咧，其实踩唔到嘅。譬如我自己嗰部咁样计啦，我都冇可能踩落去嘅。我系掂咯。 你嗰个几多匹人？ 我嗰部三百几。 哇！你嗰部都三百几噶？ 系啦。咁其实已经系嗰个掂。反而唔會啊！我就係開麥之前同大佬講，我哋入油咧，其實我入油個價錢同你差唔多，但係咧佢真係啊！ 你幾多 CC 啊？ 兩 liter 嚟嘅，但係佢兩 liter 之後有個大嘅 turbo， 咁變咗咧，我哋係好慳油嘅。 到幾時先可以 turbo 噶佢？ 佢 幾多 千幾轉 已經開 啦，佢就會自己開。 所以其實佢已經冇曬我哋傳統嗰啲当八十年代嗰啲 turbo 车嗰种叫 turbo lag 嘅嘢啦，即系你踩落去架车完全冇力，突然间一下爆出嚟就弹，我哋唔系嗰种嚟嘅， 系慢慢上嘅， 佢就都系线性咁样行嘅。咁其实我入咗光油而家都系六百零蚊嘅啫，咁我就 好难得啊！而家啲油咧喐啲就要成七八百蚊 嘅，我仲要入最劲嗰只，系啊，咁就我可以行到譬如六百零蚊，我行到五百公里嘅都，咁所以其实已经系好悭油，佢系完全另外一种。嘅設計咧，可以俾人哋慳到油之餘，可以 有 呢個馬力嘅，係啊，咁所以牛牛好犀利啊！佢嗰個速度啊、馬力，咁其實就真係一部真正嘅超級跑車嚟噶啦。咁所以大家可以上網睇下啦。咁佢叫劃時代，咁佢六十週年出咗呢一部車之後咧，接住落嚟個研發方向都 佢 係 咪大量生產㗎？ 大量生產㗎呢部， 但佢有冇話幾多錢啊？投產價？ 哇，好犀利！大家估下，會係大約乜嘢價錢落到地嘅嘢嚟嘅？ 我谂 hybrid 啦， 咩话？你话咩啊？ 八万 过百， 梗系唔止啦，梗系唔止啦。而家香港好多嗰啲跑车讲几百万一架噶啦，其实 或者我俾一个指标性价格大家。嗱，我头先咪睇嗰部车， 不过我记得 一千匹啊嘛，系咪？其实咧一万蚊一匹。 你计啊，你计 系啦， 所以成千万 要啊，因为佢嗰部车咧，其实所有嘢都系为跑车赛道而诞生嘅嘢嚟嘅。 我减少少匹数，你计翻平啲得唔得？ 我 唔会，我 要两匹， 我要两匹够啦。 算我问一个好无聊嘅问题，如果系咁样嘅话，佢推出去市面嘅话。咁嗰一班人系咩人啊？即系嗰班系啲咩人 咧？有一班人真系接住追噶， 系啊！ 呢啲车咧，其实讲好得意喎。嗱，譬如我哋可能会谂，喂，会唔会好难卖，定系点样？其实调翻转头，供不应求。 我知啊， 即系佢一放出嚟可以卖嘅时候咧，原来嗰条名单已经争取紧排位，你可唔可以卖呢部车俾我啊？我要排喺呢条队里边，我要等呢部车。 个个要买都为荣咯。 系啦，因为佢哋咧系一路会储嘅，好多都系。咁香港又好，国内都好。我哋其实咧喺亚洲人喺呢个叫做超级跑车市场里边咧，原来好出名嘅。甚至乎呢超级跑车咧系会因为某一个人，佢会出一部特别嘅车，净系俾佢一个人嘅。 咁犀利， 连车身颜色嗰只颜色。都会用嗰个人去命名 嘅，姓郭噶嘛，哥。 喺国内里边有一对夫妇，佢哋太出名啦。 系， 跟住嗰个牛牛牌咧，佢哋系会出咗一部车专登俾佢哋嘅。嗰只颜色都专登为阿太太去命名嘅。咁所以其他人系买唔到，车身上面已经系有晒佢哋嘅名喺度，所以系会有呢啲情况出现嘅。 头先小超又讲到啦，就话系咪所有嘅嘢嘅咧最大嘅就为之好咧？系啦，咁仲有啲咩嘅例子咧？除咗你话个马力系最大啦，系咪？ 嗱，譬如咁讲。车咧，我哋咪有好多部件喺个车身上面嘅。咁大家通常我哋见过嘅，当尾翼咁样啦。大家啲车有冇车尾翼先？ 我冇。 其实尾翼呢样嘢咧，我觉得好大嗰啲尾翼咧，通常都丑样。我个人觉得，因为 架车无论你系咩跑车咧，你摆成张台上边， 系啦。 其实你明唔明？即系有啲佢真系好夸张，同埋我估啊，好容易俾即系一啲制服部队喂先生洗埋，因为系好核突，同埋系我都唔系好合法咯。 系啊，因为咧去到有一啲我都系噶，我用餐台去形容嗰啲咯。咁其实太夸张啦。咁车尾嗰个尾翼其实有实际功能嘅。咁样咧，佢装咗上去之后咩用咧？嗱，有大有细啊吓。 我哋叫定风翼， 定风翼 叫 spoiler。 系啦，咁样咧，我哋可以细起嚟咧，喺个车尾箱嗰度一个少少压尾趌高咗嘅，咁好多原装车都有嘅，嗰啲其实已经系 spoiler 尾翼定风翼之一嘅嘢嚟嘅， 压尾 咯，系啦，压尾啦， 令到佢定啲啊， 系啦，其实佢会有一个下压力产生咗嘅，咁一路变到越嚟越大嘅时候咧，咁其实个下压力当然会越嚟越大啦，但系又要提翻大家呢个下压力，其实我哋有冇咁嘅需要，同埋需要嘅层次去到咩啦？咁俾翻一个指标性嘅大家啦，譬如去到Formula One 赛车咁样计，咁样佢哋嗰啲真系一张餐台咁喺个车尾噶嘛，咁如果佢哋行到去差唔多时速当200-300嘅时候咧，嗰、那个下压力可以大到个咩层次咧？ 系 可以去到2.5吨嘅， 哇！ 系啊，因为点解咧？因为去到嗰个速度嘅时候咧，架车系会浮起嘅，咁就 系 靠嗰个下压力将部车压住喺个地下嗰度嘅。但系讲紧你系大前提，你要有个速度，先至会需要到嗰个下压力咯。咁你就谂下香港有几可会去到嗰种高速咧？其实 不过好多人咧，其实真系为咗嗰种阵势嘅啫，即系要。即係要靚嘅啫，即係譬如 spoiler 又係另外一樣嘢，我覺得唔使啊嘛，咁大碌嗰啲響喉咧，成支水渠咁樣兩碌咁樣， 有 嘈， 有啲 又嘈 四碌，係 又嘈喎， 即係好乞人憎 使唔使啊？ 你見到有啲咧係咁去揼架車，你肯唔肯？但又唔去喎， 係有啲得翻先，我想唔使啊嘛，尤其是夜晚咧，啲車喺條街經過，你實知 啊， 由街頭嚟到街尾。唔使啊， 大声啊！嗰啲其实咧真系有严格监管嘅，咁所以如果咁讲啊，当去到死气候嘅层次咧，建议大家啦，唔好乱咁改。因为点解咧？首先可能触犯咗法例啦。咁你原装系有嘅时候，你就可以叫升级，你原装升级其实系绝对冇问题嘅。但如果你话喂唔系，我乱咁改嘅，我求其走去搵人哋揼一条消行一条出嚟嗰啲，其实要好小心啦。 以前系好兴我 有噶有噶， 以前啲飞仔跑车成日都有整到好大。 佢哋咧，譬如燒行嗰啲會遇到咩問題呢？譬如嗰條死後，首先安全性，你掂到自己嘅車尾奔把嘅時候，會溶咗自己嘅奔把啦，真係會燒溶嘅，會著火嘅。咁呢啲需要好小心嘅嘢嚟嘅，咁就唔好亂咁用啦。 呢個一定唔得啦，係咪？係啦。 咁所以死氣喉層面真係唔好亂咁搞你。真係其實，如果搞到佢冇埋滅聲鼓嗰啲，其實真係好擾民嘅，即係一味得把聲，但係你架車唔喐。 係啊， 咪就係咁嘅意思 咯。好多人即係得個聲嘅咋。 但係佢好笑嘅，冚冚冚咁喺你側邊度過你咧，跟住喺前面咪又見翻你。 冇錯啊。 其實潮潮啊，最近咧，我啱啱有個發生咗個新聞咧，我都想問睇，或者下次一定係睇下點樣啦。咁啊，租車呢一樣嘢咧，香港都有嘅。咁啊，最近有個新聞就有個人租咗架車啦，係一架電動車嚟㗎嚇。點知佢一攞咗之後就撞咗啦，撞咗入一間士多啊！我睇個新聞，其實呢啲咧點賠啊？嗰啲車動輒都講50-60萬喎。租車你只係講緊貴極，唔係最多1萬，即係好，即係你唔係有閒錢。但係你如果你用10,000蚊租嘅車，跟住下一分鐘。即係差唔多講10-0分鐘，你已經撞爛曬佢。 係 點計㗎？ 其實咧， 呢一 單新聞我都有留意嘅，佢係比平時嘅租車佢複雜咗少少嘅。複雜程度係喺邊一度咧？因為佢本身係部電車。咁其實如果大家揸開電動車嘅人咧都知道嘅，其實而家呢刻喺香港買保險一啲都唔容易。 係。 而且好貴嘅，你只係可以喺某幾間指定嘅保險公司，佢哋先至肯去接受你呢個保險。咁一嚟貴啦，二嚟難買啦。咁我自己就諗翻啦，我一路都揾緊資訊，但係未揾到嘅。咁其實呢一個租車嘅情況，佢租咗呢部電動車翻嚟嘅時候，其實個保險係包唔包咧？嗱，呢一刻我係打問號落去嘅。 同埋你租嗰個人揸個電動車未咧？知唔知道佢個加速會有幾快咧？ 係啊，因為揸電動車咧，真係唔係諗緊話我哋突然間揸開油車，我跳落去嘅時候 就識揸， 係可以識揸嘅嘢嚟嘅。要好小心個油門啦，因為又係佢個馬力大嘅事實係。咁個加速突然之間加速，同埋你一縮嗰個油門，其實佢已經剎緊車，幫你減緊速嘅。咁所以呢啲全部都要注意嘅嚟嘅。咁所以去翻頭先大佬個問題就係話，咁其實保險有冇問題咧？嗱，我真係打問號落去啦。咁其實正常租車係有全保嘅，你可以買呢個意外保。 咁撞咗車真係唔好彩 touch wood 嘅時候咧，係包曬嘅。但係 自己要再買， 係啦，自己買嘅。租車嗰個客人係要自己買一個意外保嘅。咁唔好諗住話我租車嘅時候包咗呢樣嘢，香港外地都係必須要買呢個意外保。 如果冇買咪真係 冇買就好大鑊， 走妻慘。 甚至乎而家呢一部係一部電動車，咁其實買咗之後。包定系唔包咧？嗱、呢个我真系暂时未， 因为好似之前冇发生过类似咁事。因为租车大家谂住几千蚊玩系冇所谓，点知你撞烂晒？ 系 哦，咁就唔系咁简单啦。 系啊， 你下次喺车坛发信就同我哋讲 啦。可以又去揾下先， 单嘢睇会点样？ 系啦， 系啊， 事态发展如何？ 事态发展会点样？嗱，咁啊，翻翻嚟头先，我有讲到嘅就系话系咪就系大就 系 好咧？讲咗两样嘢啦， 冇 错。除咗呢样之外嘅话咧，我又见到有好多嘅就系个辘啊。 系啊，车辘。 有时系占到架车好古怪 咁、车辘咧，其实都会建议翻嘅，按比例选择啦。咁、譬如咧，如果你一啲叫做跑车类型嘅，咁其实你可以加到有啲人已经去到19-20寸啦，有啲我见过21寸都有嘅， 我都用个20， 系啊， 我都用个20， 成条腰咁样噶咯。 但系咧，记住样靓之余咧，你系要付出代价噶、你当你个车辘越嚟越大嘅时候咧，其实你 啲油啊， 系啦，耗油量大咗啦。加速性越嚟越慢啦，同埋最大的影響係咩咧？其實你嗰個舒適性係直線咁樣落緊去嘅，即係一路跌嘅喎。你個轆越變越大嘅時候，你嘅車個乘坐舒適性越嚟越差，甚至乎會越嚟越掟嘅。即係你去到路面任何一個坑，你都會 feel 到嘅喎。 哦，反而係咁。 係啊，所以呢一個係 要 注意嘅、但係調翻轉 嚟 咁講，有啲人咧就會去叫做升級自己嘅車轆。咁升級咧，除咗變大之後，其實可以變闊少少嘅。變闊少少咧，呢個安全性嘅嘢。如果在一个、叫做合法的层次里面变阔了其实是会有什么用呢就是譬如今天落到咁大雨嘅时候，你嘅车个乸地啲嘅，即系你唔会咁容易打滑，唔会容易跣胎嘅。咁所以其实咧，如果升级一个阔度，其实系可以建议，亦都接受得到嘅嘢嚟嘅，大家可以考虑呢啲咯。 OK， 系啊。至于去到仲有另外一个啦，就系大家成日见到嘅刹车啊，即系我哋有分刹车碟同埋鲍鱼，即系个钳啊。嗱，呢一个咧就我会建议大家啦。可以在一个合法程度里面睇下自己嗰个原厂有冇呢个升级嘅选项。如果你睇返喂我嗰个型号上到顶嘅时候原来可以有一个大啲嘅刹车碟大啲嘅刹车钳我哋俗称叫鲍鱼啦。其实是可以升级考虑的。为什么呢这个直接提升了自己的安全性能。 因为个制动。 个制动。其实呢这个就真是绝对性的越大越好 了。 那个鲍鱼越大的时候就会由原装的我们所谓一个 pot, 即是一个卡钳即是一个活塞就可以升到去有4个、6个甚至乎8个的。那那只鲍鱼的钳就会越来越大啦相对应那只碟就会越来越大啦。 好有力啲。 但是又要配合返你只碌喎。那所以呢在一个合法的情况底下你可以问返一啲你用开嘅相熟车房啦。如果呢一样嘢升级咗之后呢在一个落雨天啊或者一个天气唔好嘅情况底下安全性能系大大咁提升㗎喎。 哇今日真係学咗 好 多 嘢啊。 对喎车有好多嘢可以玩啊真係。 对啊即係其实有啲嘢大系好。但 系 有啲嘢嘅就系大未必噶， 冇错啦， 一定要问清楚，唔好立乱自己装。因为装完之后咧，真系喺街上随时会有啲制服部咧，喂，唔该你洗唔洗埋边，或者要去验车啊？ 随时犯法噶，一验完之后唔得嘅话，你就要拆翻晒佢，变翻做原装。 咁啊何必咧？吓，喂，今日多谢晒吓，潮潮啊，车路达人啊，多谢晒， 唔 该晒。好，十二点冇人听你嘅风骚快活人啊，29度几温，相对湿度94%嘅，先咧12:30嘅新闻同埋财经消息翻翻嚟继续我哋节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提示，话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已经录得或者预料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可能出现严重水浸。新蒲岗朝早有石屎从高处堕下，冇人受伤。警方喺8:00接到途人报案，现场系显庆街丽景楼对出地面，石屎面积大约1米乘半米。 西九文化區至今年預計2025年3月斷裂，管理局向文化體育及旅遊局提交改善財政的具體方案，有消息指方案內容包括容許出售住宅業權。立法會議員林小魯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說，西九文化區大約85萬平方米的面積中，除了三成半至四成規定興建文化藝術設施之外，有兩成可以用作發展住宅物業，剩下是發展辦公室和酒店。但是他說目前全球办公室和酒店经营都困难，如果可以将部分商业房地产项目改作发展住宅，相信可以解决西九财政燃眉之急，吸引力强。至于发债，他认为并非长远之计。台北市政府宣布，市长蒋万安将会在今个月29号至31号率团访问上海，参加双城论坛。市政府发表声明说，今届论坛主题为新趋势、新发展，两地将会就减碳、会展产业和羽毛球运动等签署合作备忘录。市政府說，經過台北市和上海市多次協商之後，雙方同意舉辦雙城論壇。隨著新冠疫情趨緩，決定今年的論壇恢復為實體會議，期望借論壇維繫兩市良好關係，促使未來兩市在更多領域展開交流。在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下午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日西南风。展望星期六和日，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天文台发出局部地区大雨报告，说新界北区的雨势特别大，并且已经录得或者预料会有每小时雨量超过70毫米的大雨，有可能出现严重水浸。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95%，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和雷暴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8120点，跌205点，总成交金额534亿4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1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70点，跌7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8.63元，跌2.5元，腾讯控股328.6元，跌4.2元，恒生中国企业63.94元，跌9.6元，阿里巴巴87.8元，跌2.3元，中国平安46.1元，跌4.5元，南方恒生科技3.98元，跌1.08元，京东集团132.7元，跌5.9元，友邦保险69.9元，跌6.5元，比亚迪股份228元，跌6元。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 7.827， 日元 145.43， 瑞士法郎 0.879， 加元 1.355， 人民幣 7.284， 英鎊對美元 1.276， 歐元對美元 1.089， 澳元對美元 0.6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592。 日經平均指數報31459點，跌166點，港金報17660元，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1.5美元，卖出189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商场上，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 由万善饰演的女主角简言，高级商业调查师，果敢活泼，是夏冬的最佳拍档。 父亲早年被指泄露商业机密，为查清真相，长大后立志成为公正的调查师。 国剧夜场《简言的夏冬》，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香港文学家西西在去年十二月离世， 他创作文类丰富多变，著名文学作品包括《我城》、《 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 冯鸿之》、《 西西诗集》， 晚年仲出版长篇小说《阴天鉴》。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 我冯杰火拍小说家黄怡请嚟恒大中文系副教授郭思颖共读最新出版的西西散文结集《港岛吾爱》。 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根据机电工程署的规定，在香港供应的家用电器产品必须已获发符合安全规格证明书。 供应商在入货前有责任核实产品已获发证明书。 顾客购买时要留意产品上标记的资料是否齐全，同埋插头是否符合标准。 咁就买得安心啦。 认清安全规格，证明选购家电。 Hello， 我是蔡一杰啊。点样先至一个快活嘅人生呢？其实我觉得咧，煮下嘢食啊，做下运动啊，行下山啊，游下水啊，这个咪就系好快活嘅人生啦。不过要真系懂得真正嘅快乐咧，就一定要听《风骚快活人》啊！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至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阿马咩啊？马咩？ 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我哋风骚快活人，每个礼拜五嘅最后半小时就点唱嘅时间， 1872388， 冇错，电话里边有 宝宝。 是不是我們的寶寶啊？ 當然是我們的寶寶啦。 寶寶 寶寶 寶 寶寶寶 寶寶寶寶寶 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 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 寶寶寶 寶寶寶 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 寶寶寶 寶 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 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 寶寶寶 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寶 寶寶寶寶 寶寶寶寶寶寶 寶寶寶寶寶 寶寶寶 寶寶寶 哦， 你好， 你好， 啊、小三上个礼拜出现咗， 系、啊、啦，而家好紧张啊，好紧张啊，第三集啊， 梗系有啦， 一路会， 我哋做到八月尾，做到八月尾， 就系阿小张张啦， 系啊， 阿 张 班友啊， 多谢啊， 阿拜仁仔又出现咗啦，上一集尾。 好多人加入咗，仲有阿 Carmen 咧， 系啊， 都加入咗。 嗰个叫 Carmen 啊，做正唔正啊？做得 正啊！ 即系去佢屋企咧，饮醉酒，饮醉酒去咗佢屋企嗰个。 其实嗰个咧，妹妹不要走嗰个咧， 系啊， 做妈咪嗰个系咪 Carmen 啊？ 系啊，嗰个扮妹妹嗰个啊嘛，上系咪上？ 唔系，扮妹妹系锥锥啊嘛。 妹妹不要走我嚟噶，一人分影几个。 阿哥哥系阿锥锥，阿维维啊嘛。 嗯，我掉得晒，我哋都唔记得啦，真系。 你啊，可能唔知啊。 我妈咪嗰个咧，佢做得很好啊，做得好似 啊。佢做两母女，我记得啦。 个 B B 出世就系就有唔舒服，咁啊，身边就好差。不过好咗俾阿瑞瑞唱歌唱。 因为我哋太多古仔啦，有时都已经混淆。我反而记得啦，卡梅一直做妹妹，做阿 Sarah 个妹妹又系 喺个海度捉个月亮， 喺个海度捉个月亮， 系啊，呢个都好好听。不过而家好紧张，要追嗰个八月再见，九月你好。 你记得听啦，日日都要支持啊。 系啊，一定啊。咁咧就讲先系我四家姐，美国个四家姐 Percy 啊。 Percy， 今日啦，直情今日啦。 哇， 哎呀， 生日。 不过咧，系啊，所以我就系要。而家錄咗音咧，即係而家我梗係打嚟講咗先啦。咁我陣間就會錄音。佢咧今晚我哋香港嘅今晚佢就朝頭早咯。 嗯， 佢係東岸定西岸啊？ 佢因為而家好忙啊，所以都聽唔到你哋節目咯，即係重温啊。 你錄翻俾佢啦。 最緊要身體健康， 係啊， 生日 快樂！大家咁話。另外就係下個禮拜四就係Joey琴琴我個侄心抱生日。係 啊， 係啦，咁啊又係恭祝佢最緊要身體健康啦，心想事成啦，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佢 成日都系咁讲嘅，最紧要一家人开开心心啊，咁咯， 系噶，都系噶， 系啦，咁啊，仲有咧就系、是、我啲同学仔咧，阿 Queenie 咧点埋俾你听咯 ，Queenie 睇睇文文，阿发发， 我以为你真系嗰啲同学， 系风骚快活人啲同学， 我哋啲同学， 系啊，日日都听住 啦，阿德哥啦，钟沙。二拎啦， 阿班長咧就有，班長 啊，係有啊，Vivian 咧，阿 Lisa 咧，同埋海外班長 Wendy， 犀利，仲要分海外同本地， 喂，九月開學噶咯喎，你執好書包未啊？ 咁我唔知佢喎，因為而家最近都好少留言啊佢。咁啊，仲有心心行長，阿 Amy 班長，阿SK 啦，同埋潮潮，同埋總之風騷同學仔。识我系宝宝嗰啲， 好，非常好， 犀利犀利啊！ 你哋要继续友谊永固， 系啊， 吓学业进步，点啊？ 我其实一定啊，我而家成日好希望喺街遇到你噶，我会希望在明天。 会嘅，会嘅。 你点解唔过嚟呢个附近咧？ 系啊， 系啊， 我 成日都会喺度噶嘛。 我因为唔系啊，我惊啊，我都话我老公成日笑我咯。后生你就冇追星，反而而家老咗你就追星。 唔係啊，有時有啲嘢，因為你後生冇做，所以你而家你先至永遠想做翻，係嘛？咁啊，永遠大家都永遠年青。 係啊，總之最緊要其實真係順其自然啦。我都會好似琴日，我好中意你講嘅嘢，你講得好好啊。 咩嘢？我講過咩？ 你琴日講係，總之唔好放棄。一定會實現嘅，因為我睇緊中醫啊，等緊嗰時咧，咁我就冇留翻言回你咯。但係你講得好好啦，今日你講得， 多謝， 即係鼓勵啊，張張咧，小張張 啊， 係啊，唔好放棄，一定會係。 只要有个信念， 系 啦，个信念系正嘅信念嘅话咧，系一定会得嘅。 所以我咪话咯，我其实即系我都应该好少机会遇到你哋，但系我都会希望在明天。 冇错，好，继续， 一样系咁啊，宝宝， 好嘛？ 多谢晒你， 多谢晒宝宝， 多谢宝宝， 多谢啦，多谢多谢， 多谢咁多位同学，你哋嘅支持， 继续支持， 好啦， 拜拜， 多谢宝宝， 拜拜。 好啦，顺便点埋俾网上呢个同学仔啊，佢话。张锐、张强强你好啊！我系刘小姐啊，想点上俾我老公听。下个星期四8月24号生日，叫麦恩仔啊吓，因为佢减肥瘦咗十几磅，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减肥成功。好， yeah！ 有呢一首歌曲，伍思凯嘅《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你搂着我，却被你抓得更紧。我的世界雨下个不停，我付出一生的时间想要忘记你，但是回忆在我心里跳不出来，拥抱 特别的外级，特别的系伍思凯呢一首歌，歌听紧风骚发人嘅点唱时间，我哋听下下一位朋友嘅电话，系咪阿健？ 阿健， 阿健， 小强， 喂，阿健， 小约约你好， 你好， 健哥， 系小张张， 系 祝你生日健康 ，yes， 多谢， 我祝翻你先， 好，多谢晒，多谢阿健， 小约约，其实咧，我上次我打嚟咧，唔记得同你讲，系喺客家言啊， 耶，客家言， 客家言。 吃饭 啦，吃饭啦，好怕安嘢咩？请人吃饭， 犀利。 不过咧，我净系得两句啊，真系我唔识讲噶啦。 搞 点解啊？唔系 客家言嚟噶， 我本土嘅，所以我得我老豆讲，即系我阿爷走咗之后咧，佢都冇讲咯。 唔讲就唔记得噶啦，嘅 系啊， 你冇听客家婆咩？礼拜三 我净系听客家婆，同你哋一样，都系第二日个礼拜就唔记得。 嗱，你唔好拉埋我落水啊！ 我记得嘅，小强你弹吉他好叻嘅。 哇，你咩意思啊，健哥？ 即系你未弹出嚟啫，我记得你话要好弹得好，你先出嚟嘅。我记得 系啦，健哥， 我系你忠实 fans 嚟噶，我觉得你好，真系越嚟越进步，真系 越嚟越有进步。即系之前吓，系啊， 日日有进步空间系嘛。 系啦， 日日都有 做 空 间 啊！非常 健 康，有佢喺度，大家都好开心，系咪？ 系 喂，但阿健啊，今日有个朋友，你 系 咪想同佢祝福？ 有啲咩同我分享？ 系啊，阿美啊，佢叫做佢听日咧做手术，咁咧我谂住祝佢身体健康咯。 阿美同你咩关 系？咩朋友啊？ 咩关 系 啊？ 女朋友嚟嘅， 系咁你就系 女朋友咯， 点解话朋友先 咯？你唔敢认啊？ 做咩要咁隐晦啫？ 咪系咯？你系咪背后有啲咩秘密？ 冇啊。 嗯，佢做我哋 大手术定系小手术？ 小手术嚟啫，同埋下个礼拜生日，同埋想祝佢生日快乐咯。 系啊， 几时拉埋天窗啊？ 冇啊， 笑得咁 尴 尬嘅， 冇钱冇楼啊，乜都冇。 唔讲呢啲嘢， 系啊， 系啦，我哋唔讲呢啲嘢，唔讲拉埋天窗嗰啲，我都 唔系啊，即系唔咩都唔讲，就总之两个开埋开心得啦， 中意咪得咯， 系啦， 我觉得唔好讲呢啲嘢，唔关事啊嘛，呢啲嘢同你爱唔爱，啱唔啱啊？ 系啊，点样开心？ 你结婚嗰日我就弹个吉他嚟， 千祈唔好，千祈唔好，千祈唔好搞坏个场，搞坏个场。 咁你真系叫佢唔好结啫。 系啊，阿杰，阿杰，阿杰，阿妹而家喺边啊？系听紧定系点啊？佢喺医院定喺屋企啊？ 佢听紧嘅。 有啲咩想同佢讲？鼓励佢。 系啊。 祝你顺顺利利啦，手术。跟住咧就生日嗰度咧就身体健康。咁啊，到时好翻之后就食餐好噶啦。 爱意 仲有 个 三个字咧， 爱意啊， 仲有三个字咧， 三个字啊 ，I love you。 哇，好嘢！ 唔该晒你哋啊， 好 唔使唔该。 有仔健呢首感激我遇见啊，有一件送俾阿May听，快啲拉埋啦。 手术成功。 你身边，你大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恋。伴我高低起跌，幸运给那十二天，定是星心及情愿，光每天情怀是因你温暖， 独是渴望的你，手挽手肩并肩，有缘碰见，仍留在我身边。心真挚倍添，爱倍添，当来这段缘。身边，你大笑却无言，在落寞情况常赠我明天，总会有辛酸，有了你我愿担起每天，狂风中也热暖，伴我高低起跌，幸运给那失意天，并是胜多甘心及情愿过每天。情怀是因你温暖，冲击于心里边，全情爱我，热情热爱加添，唯独是手挽手肩并肩，有缘碰见，仍留在我身边。心真挚倍添，爱倍添，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在我身边，心真挚倍添，爱倍添，当来这段缘，这段缘不知怎去讲，感激我遇见， 感激我遇见。我哋阿郑伊健嘅呢首歌曲，我哋电话里边咧有 Yes。 喂，你哋好啊，三位主持， 你好啊， 讲得咁慢嘅， 系啊， 因为第二度翻嚟咧，少少 jet lag 就系慢啲啲， 喺边度翻嚟？ 喺旺角翻嚟啫， 系咯，定系深水埗啊？ 喺边份翻嚟啊？ 我喺德国又飞翻嚟啦。 哦， 你之前打过嚟噶啦，记得系咪？ 是啊，我以大陆翻嚟嗰阵时咧，有啲协议啊，你哋份小礼物我仲未送去你手上， 知啊， 对唔住，对唔住， 等到黑眼瞓啊！ 我会搵一日咧，企喺门口等你哋噶啦。 咁又唔使， 有心唔怕迟，但系今日咧个天落晒大雨，我 系 系啊，今日天气真系好唔稳定喎， 唔好出门啊！ 喂，嗱，咁啊，一句说话，我要同阿张张讲咗先， 系， 保祝你嘅生日快乐 ，yes， 多谢。非常多谢， 我客气， 你妈咪 超健康， 系啊，系你妈咪都就嚟生日啦，系嘛？ 我妈咪系今日正日， 哇，皇太后啊， 犀利啊， 系我哋家里嘅皇太后生日， 几多岁？ 85， 哇，开心开心， 好开心， 特登都要飞翻嚟同佢 做生日啦，梗系要啦。 喂，咁你记得俾翻妈咪听，你咁样打嚟点唱，你俾佢听翻。 一定会，一定会。有一年就是江美仪做的，直头阿江美仪同佢对话，佢开心到咧嗰晚失眠啊。 嗯，系咁啊，今日咧嗱，除咗皇太后之外，系咪仲有个朋友生日啦？ 系啊 ，Debbie 啊 ，Debbie 今日生日嘅， 好姐妹啦， 都系今日啊， 又系今日正日， 哇， 好开心啊， 都系八月， 系 今日8月18啊，好日子啊，八日 发一发啊嘛，系啊， 冇错啦， 有咩说话要同皇太后讲啊？ 咁咧，同阿皇太后讲咧，就唔好成日发咁多皇太后病啦，即系等于我哋啲公主病啦。 嗱，你咁样话妈咪啊？ 我觉得 OK， 即系其实佢哋嘅感情好好。 系啊，冇错。 即系我哋啲兄弟姐妹都系咁样同佢讲噶啦，佢要乜我哋都俾乜，除咗上面个太阳啊、月亮嗰啲摘唔到嘅啫。 好，咁于是祝佢生日快乐，系咪？身体健康， 佢身体啊，日日要超健康。 好 啊，老如重拍，老当益壮。 知道。呢、这、一个送俾佢好冇？嗱，呢、这、一个时间因为时间差唔多啦，多谢晒吓。 我系美星嘅，我成日都系美星嗰个嚟嘅。 冇错，压轴啊，压轴嘉宾啊，好嘛？ 多谢你哋， okay, 多谢 Jennice， 多谢晒， 唔该晒， 系啊，拜拜。 Joyce 啦，咁就系8月8号之星生日咧，包括佢个老公嘅吓，咁啊亦都将呢一首歌曲送俾所有8月份生日嘅所有朋友， yes. oh. Happy birthday. 希望大家最紧要嘅就系身体健康。 对啊， 结束今日嘅节目，下个礼拜见， 拜拜， 拜拜。 留心坐稳，战机要开，拍摄会在数十秒内。电话要关，但米高峰要开，甜蜜过分按耐。射灯已开，喇叭已开，各就各位，你在我在，全呼机要关。